至国会解散重新大选。外界关注率领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的前国防部长利伯曼的动态。利伯曼过去被视为是内塔尼亚胡的亲密盟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为吕宋海峡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35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143.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5点，升32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75.1，升3.1；腾讯控股343.6，冇起跌；瑞星科技43.15，升2.85；建设银行6.02，冇起跌；中国平安93.75，升4.5；盈富基金27.7，升5仙；中国铁塔9.9，升4仙；友邦保险78.8，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9.778，瑞士法郎7.88，澳元5.363，加元5.906，新西兰元4.965，欧元8.664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2,011点，升10点。港金现价报14,010元，比上日收市升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16美元，卖出系1,503.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咁大约喺两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新田围村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去到新田围村。咁而家红隧嘅香港入口正常啊，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都是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咁啊，继续同大家讲翻东铁啦。东铁嘅红磡站至到罗湖站咧就维持7分钟一班车，旺角东站至到罗湖站咧就维持3分半钟一班车，大埔墟站至到落马洲站啦就维持12分钟一班车。咁至于去落马洲嘅乘客咧，就需要喺大埔墟或者系其后嘅车站啦，转乘翻以落马洲为终点站嘅列车啦。咁另外今日部分嘅广九、沪九直通车咧都会取消噶。咁受影响嘅旅客啦，可以睇翻港铁嘅城际直通车网页，或者打电话去热线啦，2947-78882947-7888查询翻直通车嘅最新资讯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同埋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刘恩希，英文名是 Harris， 而家17岁，我在香港大学同学会书院读，我下年就会考 DSE 了。在创科方面，在上一届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用数理工程组别拿到一等奖和艾默生创新专项奖，接下来还有幸参加全国青少年创新及科技大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3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纵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嗱，今日头先听到新闻咧，都嗰啲交通咧都未完全正常嘅，特别系嗰条铁路线啦，系啦， 所以大家要留意住交通嘅情况啦。 系啊，仲有啲即系吓，都耐嘅。 喂，都大工程噶，你唔系话攞个钳钳翻去摆翻去侧边就系噶嘛？唔系咁样做。 钳完之后仲要睇下啲。 都要修复啊，要成啊，都真系要时间。 嗱，同埋咧，好快你已经听到啦，琴日佢哋亦都出嚟讲咧，就话会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哦，系啊。 原来呢件事又唔系咁难做嘅啫，嗬？ 哦，咁唔系咁一件事还一件事啦，咁呢个系相对地一定要做啊。 系咯，咪话咯。 但系其实通常有同类型嘅事件咁严重嘅一个铁路事故，佢哋都会有独立调查。 系啊系啊，啱啱 大件事发生系好应该要成立呢啲委员会嘅。咁啊，而家你唯有话你搭火车就要耐少少先啦，咁样等下啦。 要耐真系要耐啲时间。 系啊，同埋咧，原来咧前前后后咧几班车咧，我头先听到新闻咧，原来话咧都有预兆先 feel 到一阵先嘅， 咩咧？ 即系琴日出事嘅就系8:31嗰班车啦。 系， 佢话原来之前咧，有啲前边嗰两列车咧，即系喺未发生呢一次之前咧，佢话应该都话哇震得好紧要噶。 哦， 佢话咧即系已经觉得有啲唔对路噶啦咁样，只不过可能真系嗰班就未有事，下一班就出事。 其实咧嗱，因为嗱冇得比较啊吓，因为佢觉得震动得好紧要，但系其实平时我搭呢个列车线由旺角东去到呢一个红磡站嘅时候咧，你见到啊，琴日你都。特別留意嗰個路軌啦，佢個弧度係真係相對地大嘅，臨入月台嗰 個靚彎嘅時候， 其實去到嗰個位置咧，平時相對嚟講咧，佢嗰個震動都係多啲嘅。但我唔喺嗰架列車入邊度，即係我講緊你頭先講之前嗰幾架嘅列車啦，會唔會即係個震動比平時更加多？咁就冇一個比較喺度咯。 咁相信係嗰啲人成日都一定係8:30，應該係成日翻工，我搭嗰轉一定係比較感覺到哇！咁即係佢話齋好彩啫，佢哋 係啊， 係咪啊？即係叫過。 咗呢一卡，即係呢一 其實我哋呢一班列車， 就算發生咗呢件事都算好彩啦，起碼冇即係嚴重嘅傷亡啊嘛，係咪？我見到佢嗰啲 畫面咧，即係咪有人影咗咧？跟住咪個女士喺度嗌，即係好呼叫嘅時候，我代入喺佢裏邊喎。啊，俾咗我真係覺得好震驚，我唔知點算啊咁樣。 簡單嚟講，洞門爆開咗，個列車斷開咗， 煙飛曬出嚟， 係啦，真係都驚㗎。後屘見到咧，即係今朝嘅新聞又好似話咧，發現到多一條嘅裂痕， 係啊，好多㗎。 但 係 其實嗰個咧，我都唔覺得係裂痕嚟嘅，即係我自己會睇，你根本就係 斷 開 咗， 係啊，我真係因為嗱，即係唔知係咪用字嘅關係定係咩咧？有啲我就睇報紙寫裂縫嘅，就裂痕嘅，我就覺得係斷開咗啫。所以我自己喺度諗，如果我隻手骨，我試過照 X 光㗎嘛，裂咗嘅話係一樣嘢嚟嘅，你仲係黐埋嘅，佢係唔黐埋嘅，咪即係斷開咗咯，係咪先？即係 等於 拗頭㗎， 咪等於你嗰啲美容專櫃咧，咁啲女士走埋嚟嘅時候，你會唔會兜兜面話？啊，女士啊，哇，好大条裂皱纹喎，咁样唔会咁讲嘅。 咁会讲咩啊？ 佢会同你讲，佢话啊，其实你嗰度 越嚟越深啦，咁样 系啊，咪有少少痕啊。我通常会点同你哋讲噶？ 我啊，好少行去嗰啲嗰啲 counter 度嘅，无谓俾人喺度数你啊嘛。啊，系时候都修复下啦，咁咪用修复咯，系咪先？ 可能佢就唔会兜兜面同你讲 嘅。佢唔会话你有咩纹嘅，一定噶啦。即系佢就话啊，系咪时候都要需要修复下？ 同埋佢哋皱纹会用咗暗纹呢一个字啦， 或者淡咯， 系 细纹咯咁样。 或者你笑嗰个位咧，咪有条笑纹嘅，佢就会话可能笑得多啊，开始有啲。 系啦，佢就唔会话你 同埋咧，佢唔会 修饰 嘅纹。同埋佢唔會用一個正面攻擊嘅， 係咯， 佢會用一個咧負面嘅即係讚嘅， 係咪啊？ 係啦，咩意思？即係譬如佢唔會直接話咧，喂你鬆咗喎。咁咪正面攻擊 咁好正常啊！我對住你，我都想話你今日個樣腫啦。 但佢就會 講咗添。 嗱，咁你點樣負面可以即係兜翻咧？嗱，唔好正面攻擊話喂你鬆咗喎。 佢先苦後甜嘅，先甜後苦嘅。跟住太太，你啲皮膚咧都幾好，仲 keep 到。不過咧，如果咧再用嘛，你就可以 keep 得更耐啦。 係啦，佢類似 嘅，就唔會話你鬆。 佢唔會話你鬆，但佢 話。 太太，如果你用你唔係佢話太太嗱，你用呢只嘅話咧，其實可以再 firm 啲，係啦嗱，於是乎你就 feel 到啦，你話我要再 firm 啲，即係而家唔 firm 啦。而家唔 firm 咁啊，即系咩？即系对咯。 系啊， 又调翻转头嚟讲，如果你话美容专柜咧， 通常系咁讲嘢噶嘛。 如果你讲得真实啲，又或者讲得直接啲嘅话，可能个生意系做得好啲噶。如果你就系话有啲暗纹啊，有啲暗斑啊呢一啲咧，好小事啫咁样。 唔系嘅，女士自己明噶嘛。 唔系，但系如果你同佢直接讲，喂，真系冧紧咁样嘅话咧，可能佢会真系好担心嗰一刻咧，佢就觉得唔得啦，我要买多啲嘢，我要做多啲嘢，去个专柜啊，佢条数咪会靓仔啲咯。 哦，咁系啊，你而家对于呢个列车咧，我哋系用美容专柜嗰种讲法啦，系令到你，其实如果你讲得话，哇，嗰度又有裂纹啊， 因为咧裂纹啊、裂痕啊，系同埋断开，真系三个部，三件事。 如果我哋用美容专柜嘅讲法，可以点样收得靓啲咧？ 即系咩啊？ 两条路轨咧就冇连埋一齐。嗰架车厢咧， 但美容专柜真系唔系净系讲一啲咁样嘅假嘅说话嚟噶，唔 系咁话， 佢哋你唔使买美容专柜啫，我有买嘛，我明白。 佢有冇直接话你唔高啊？ 因为咁我又唔系要买增高嘅产品，系咪先？佢冇话我唔高嘅， 佢查多啲肤膏啊。 譬如我去做 facial 嗰啲咧，佢哋真系会坦白地同你讲，真系。真系唔好再晒咯，你，因为佢成日话我晒得多，晒得多嘅皮肤咧系会影响个 quality 嘅咁样。 嗱，佢都几恩悔， 系啊， 佢都冇直接话你皮肤好差咁样。 唔系啊，唔系啊， 啲皮肤唔系好差嘛。 因为佢都信咗啦，佢晒得差，人哋好难同你做得好啊嘛。咁即系令到佢都有啲吃力啦，系咪先？ 譬如我 又搞唔好你啊嘛，咁但系问题你去帮衬佢搞唔好你，咁但系咁点咧？咁个生意想继续做噶嘛？ 都会噶，我有一个问佢，我话佢死咯，我觉得我眼皮越嚟越重，好似开始有啲。是不是地心吸力一定是年纪影响的，即我是这样讲的。 我一定一定是年纪影响的。 跟着他就说是啊，真的会有年纪影响的，所以都真的可能你要做些事。 不过他又可能又会帮你兜一兜，他就说做了人妈妈呢是要真的再补一补的这样。哇，与大相关呢，但是舒服很多的。那时候我听过几次的，总之他们一讲呢，可能那个女士啦，你一听到他这样讲呢，就说是啊，很有共鸣啊，觉得你明白，是啊，我为什么现在搞成这样，不是我有问题啊，我做了妈妈。 之後可能就各樣都流失咗啊嘛。 其實同啲專業人士，即係尤其是要 sell 嗰啲朋友咧，都係一個好好學習嚟嘅。即係如果一啲咧成日講嘢好好掘嚟除嗰啲咧， 即係我呢啲咯， 適宜同多啲做售賣工作嘅朋友咧，佢口甜舌滑嘅嘛叫做，即係唔係話佢氹你啊，即係話佢講嘢比較圓滑 多啲收聲， 係咪啊？ 不過喺呢啲專業報告上面咧，可能我哋梗係希望 咧， 佢就好碗滑碗，有碟滑碟，有斷就斷，冇斷就冇斷。 系啊， 最紧要就快啲交份报告出嚟， 因为你交咗份报告，你揾到真正嘅原因咧，就可以避免下一次咧会再发生啊嘛。即 系 呢一个系最紧要，人命安全啊。 最紧要我希望 幸运地真系系啊，虽然都有八名嘅市民受伤啦，叫做同埋都惊吓嘅，咁但系都叫做不幸中之大幸啦，系咪？ 同埋快啲排除啦，唔好有咁多嗰啲咩外力因素啊、人为因素咧，大家都 咁佢哋所以咪要调查咯， 调查出 嚟就咩都可以讲噶啦。 真系有外星人又要走出嚟咧，咁样。不過，琴日仲有一幕咧，又見證咗我哋香港人咧，即係嗰種即時反應嘅。一遇到呢個列車意外之後，啲人第一個電話打去做咩？ 咩啊？ 請假，我翻唔到工啊！琴日好多打工仔咧，真係被逼住首要任務，都係要話俾你聽，我今日要請一請假。忘記曾坐著你車邁向荒廢樹林。面前长路越来越暗，临别越来越近，再愿看你家就当临走，情人热吻，手中紧握奢侈，追不到往事，仿似挂念旧，怀念更容易，相爱凭几公里飞驰，要停下回望太迟，手中抛开奢侈，路上便无依，车里几多温馨故事，几声愿意，原来只不过是幻觉，磨蚀我的心智。着你手，冬夜播歌去漫游，时间沉默碎了，譬如见整个地球，为何乘坐路程未够，留下话题未够，我却要带走是你赠的迷人玩偶，手中紧握奢侈，追不到往事，讽刺挂念旧，怀念更容易，相爱凭几公里飞驰，要停下回望太迟，手中抛开奢侈，路上便无依，车里几多温馨故事，几声愿意，原来只不过是幻觉，然后没有沦落自此。讽刺挂念旧，怀念更容易，相爱凭几公里飞驰，要停下回望太迟，手中抛开奢侈，路上便无依，车里几多温馨故事，几声愿意，原来只不过是幻觉，磨蚀我的心事，有时情路里太多要知。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剛才桂番田作為一個媽媽，她很細心地去發現了我今天的聲音比平時多了兩粒豆沙在鼻裡，是的，蒙曬咁樣，幾可愛。 你真係鼻塞大聯盟啊！ 我啊，應該真係而家就純粹鼻塞，有啲唔知點解。 咁你要戴口罩啦，唔好惹我啊！ 係啊，咁應該就係、 是，因為就我戴，我唔介意嘅。 琴日笑一笑咯。 真係琴日攝太水咁攝。 今朝咧，我聽晨光咧，即係阿 Heidi 咧都有同大家分享啊。可能而家咧就係少少開始咧轉天氣嘅季節嘅時間咧，好多本身有鼻敏感嘅朋友，即係譬如豪仔你本身都有鼻敏感噶嘛，即係特別會容易，亦需即係就會瀨嘢啊！真係。 唔係，主要係佢轉唔轉天都唔緊要啊。我琴日轉咗個外套冇帶啊嘛， 一個鐘頭， 成個鐘咧，哇，尖寒尖凍咧，我琴日集中唔到精神嘅，即係咧喺度凍緊。 其實你已經著住兩件嘅 T 恤噶啦， 冇用嘅短袖嚟噶嘛，你身體裸露 T 恤係冇用嘅，佢仲用到個身體裸露呢個字， 露咗出嚟真係冇用啫嘛， 冇用，仲講冇用噶嘛，係啊，即係淨係佢兩條裙啫嘛，即係兩條前臂啫，只係外露咗兩條前臂，跟住佢就話著涼啦， 唔得㗎，真係嗱，後來咧即係我琴日。即刻上公司又立咗件厚褸咧，先頂到。我琴晚咧仲要同啲朋友咧去打邊爐，咁、我臨出發我落車步行嘅時候咧，我都即刻折返，等等先，帶翻件褸先。 打邊爐已經好興下噶啦，都要攞翻件褸。 好彩咋， 好大冷氣噶、 因為佢要除走嗰啲煙。 係啊，我開頭都有一秒懷疑我自己會唔會太變態咧，打邊爐就熱噶啦，我仲特登帶翻件厚褸去。好在證明我呢個結論係正確，而唔係今日我就 Epson 冷噶啦，真係係啦。但係我今日一翻到嚟咧，我就見到原來我不是孤獨的。 係啊， 你都嗱，簡直係應該訪問我啦，嗰、那個報告，我應該係當中啊，唔知表表姐啊，表表哥啊，表表。数都揾我应该， 表十个表俾 十个啊！真系，你记得咬字正啲啊！真系 表咯，系啦， 佢咧其实就做咗个调查咧，主要咧就系想了解一下咧，究竟呢个商业大厦里边咧嗰啲嘅冷气啊，究竟温度系点，同埋咧嗱，温度系高同低咧，就有主观有客观嘅。你话十六度高定低咧？咁如果你用客观标准咧，就可能系或者点都属于低啦。咁 十六度梗系低啦， 系啦，但系唔系嘅。有阵时好主观喎，你唔记得我哋同事啊，隔篱帮你听电话 ，Coleman， 我哋隔篱房咧，明明个 冷 气，我哋冬就好 冻，即系因为我哋有两间直播室嘅，系啦，咁一间控制室喺我哋隔篱，咁啊，其实同住一室嘅，只不过冷气槽咧 就唔同， 就分开咗。不过好似行佢个隔篱嗰间房先到我哋咁。 即系总之就有一间会冻啲咧，但我哋听电话阿卡文哥哥咧，佢完全话：，嘿，咩问题啊？真系， 啱啱好， 生仔啊，真系，热血噶嘛， 嬲都唔使着，同埋佢成日着啲薄衣衣咧，好即系凉 爽。波衫啊， 系啊，薄噶嘛嗰啲。 所以我话咧，嗱，有客观又有主观，咁所以咧，佢而家就访问咗咧，佢就话有好多嘅受访者就问佢。究竟咧？ 即系嗰栋大厦里面嘅受访者 系啦，佢就问咗唔止一栋嘅，佢就去咗中环啦、金钟啦、鲗鱼涌啦、九龙湾啦、观塘啦呢几个商业区咧，就做街头问卷，就揾咗500多份嘅即系嗰啲叫做取样啦，就问佢哋喂点啊？你觉得办公室温度低唔低啊？结果 系 真系同道中人好多嘅，有半数即系有五成嘅受访者都话过低啊，套路啊，大佬，仲有咩啊？七成人啊，喺办公室感到寒冷嘅时候咧，净系可以做啲咩啊？好似豪仔咁咯， 搵 攞外套着， 系啦， 又或者饮热饮， 系啦，好多咧都系中央冷气啊，唔系你自己话你可以调校就调校个温度， 系啊，因为其实可能咧就系因为有啲地方大啊，有啲地方大系需要咁大冷气先至可以咧打匀，但如果有啲细嘅又系享受住呢个中央冷气嘅时候咧，咁佢咪冻咯， 咪唔啱数咯，佢甚至乎有个别受访者个夸张过我真系， 系我都觉得系，嗰啲真系夸张过你， 开暖炉 系 同电毡， 即系自备呢一啲嘢。摆自己个位嘅附近嗰度，但系同时间你谂下啦，个冷气咧就哗哗声咁开住，但系有啲人咧同时间仲要开暖炉。 我有去过呢个办公室， 即系乜嘢？其中一个 开暖炉，咁总之有一次就去咗即系数码港嗰度，咁佢都有即系呢啲咁样嘅广播地方噶嘛。咁有一次总之去做呢访问嘅时候咧，入到去，哇，已经好冻咯。咁我望住佢个表咧，13度定16度，总之就好冻啦咁样。咁然后咧，你知唔知佢哋准备咗个咧嗰啲油压式嗰啲暖炉咧，摆定喺里边。佢主动咧问所有嗰啲嘉宾，佢话使唔使开暖炉啊？跟住我开头以为佢讲笑啫，佢话唔系我哋预咗噶啦，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好冻啊咁样。 点解佢又要调校到13度？系咪同因为嗰间房里面有好多设备？ 但其实都 呢啲就同普通嘅办公室呢一个嘅调查有少少唔同。 但系好夸张噶嘛？ 但佢真系有需要嘛，先至教到嗰个度数啊嘛。 系统喺里边啊嘛。 系啦，其实最后都系唔使唔冻嘅，因为我有几次咧，我主动将佢嘟嘟嘟嘟嘟，起码去翻18度嗰啲咧，其实冇乜嘢嘅。不过 你唔知人哋个设备有冇坏到啫， 系啊，你又 系人啊嘛。 总之 ，OK， 个意思。即系话咧，真系有啲地方 佢系冻到，佢里边要攞个暖炉出嚟，而佢哋系惯咗咁样做。 所以你会明白噶，我哋香港嘅女士咧，佢哋不论系其实唔止办公室咧，有好多时候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啊，个冷气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点解有阵时会咁热，有阵时会咁冻？嗰块披肩咧，你永远好似喺香港， 冇错， 又用到啦。你应该要一块， 我 都系两块， 我都系觉得 我头有体会啊。 你要一块包埋头啊。 系啊，啲男士披肩系讲披肩， 我会戴外套咯， 外套我一定要咯。长期都有一堆衫唔执，都系为咗咁样噶咋，真系。 哦，因为正因为琴日你讲咗嘛，你太有手尾执车，将啲嘢执翻嚟洗，因为你嗰啲褛咧唔知几下几耐冇洗过，所以你迫于无奈。 同埋我唔知道咧，即系嗰个冷气咧，就算你去普通食肆都系噶，佢零大不零细噶，即系咧佢惊俾人投诉焗咧，就唔惊俾人投诉冻， 因为。如果你太 焗咧，啲人又會好似喺度嫌咧。我哋嗰陣時都討論過一輪，其實佢一日就太高，一日就太低嘅啫。但佢永遠都唔夠膽咧，令到佢太高嘅。佢會覺得咧，啲人一焗咧就投訴啦，又會走啦，又或者話哇冷氣壞嘅，唔好嚟呢間咁樣。 因為 得冇人投訴冷氣太凍， 你未必有得除衫。 係冇錯， 但你凍你可以添衣服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個分別。同埋如果太熱嘅話咧，有陣時空氣唔流通嘅話咧，病菌亦都會容易傳染。 同埋佢 要計呢啲數 咯。但係凍得滯啦，咪係咁樣咯。 咁要帶衫咯。如果自己比較， 但明明出邊夏天咁啊29度咧，你入到商場其實真係好怪㗎。 商場有陣時都好凍。係 啊，同埋咧，如果大家可以咧將你辦公室里面不同人呢穿那些衫的厚薄呢，你讲个分布图出来都可能会挺好笑的，因为有些真的穿着羽绒，而隔离那个穿背心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10: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车务工程总管李家润表示，通宵维修期间再发现一条新的裂纹，大约1至2毫米阔，至今在红磡站受影响的路轨范围已经发现4条裂纹。他认为裂纹是事后造成的机会较大，但不排除是在事故前出现的机会，会邀请专家透过电脑模拟深入和小心研究裂纹的因果关系。他又说期望明日可以完成目标，恢复红磡站东铁的正常服务。李家润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抢修期间暂时看不到路轨上有明显外来物，导致出轨事故。他表示，红磡一号月台仍在复修中，会再做现场搜查。至于波口位出问题导致出轨，李家润表示，现场所见所有波口位都在电脑系统要求的正常位置。他又表示，早前更换的路轨大约长8米，距离涉事现场过100米，所有损伤的地方都不在新更换的路轨上。机电工程处处理助理处长张剑清表示，有派人通宵在场监察港铁在红磡站的维修和测试工作，未有发现路轨上有异物。他又说，现时在红磡站路轨共发现分别两处断轨和两条裂纹，两处断轨的阔度分別是30和45毫米，同昨日公布的不同，不排除是將出軌車廂移走時造成。張劍青致電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機電署除了要求港鐵提交報告之外，亦都不排除再自行做事故調查。他又說，在本港出現出軌事故罕見，如果調查結果複雜，可能會借助有同類事故的海外專家協助調查。马尼洛书院多名学生在校门前下跪，希望小学部前校监兼校友、监警会新成员如黎清平秉承校训，明辨是非。多名学生上课前戴黑色口罩，手持要求如黎清平拾回良知、明辨是非的标语，在校门前下跪。部分人戴头盔和眼罩，他们又叫反修例口号和唱反修例歌曲。其中一名参与行动的学生说，如黎清平近日的言论违背良知，令他们作为师妹感到羞耻，唯有以下跪，希望唤起公众关注。 對於如黎清平回覆校友同埋喺校學生同埋在校學生嘅公開信，表示無論身負任何任務，都會全心全意追求真理。該名學生認為對方欠缺真誠。一艘台湾渔船六年前被菲律宾海巡公务船开枪扫射，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死亡的案件，马尼拉地区初审法院裁定涉案的八名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人员杀人罪名成立，分别判刑大约八年至十四年八个月。法院又裁定被告必须支付五万披索民事赔偿和五万披索精神损害赔偿，合共相当于大约六万元新台币。2013年5月9日，菲律宾巡逻艇在台湾与菲律宾重叠的经济海域射击台湾广大兴28号渔船，一名台湾渔民中弹身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一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9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20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2点，升10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3蚊跌6毫，美团点评74.75元，升2.75元，盈富基金27.75元，升1毫，建设银行6.3元升1仙，瑞星科技43.5元升3.2，中国平安93.7元升4毫，中国铁塔1.89元升3仙，中国海洋石油12.6元跌2.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25，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5，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09，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2012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4010蚊，比上日收市升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77美元，卖出1502.3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就比较挤塞。咁继续同大家讲东铁啦，东铁红磡站至罗湖站维持7分钟一班车，旺角东站至罗湖站维持3.5分钟一班车，大埔墟站至到落马洲站就维持12分钟一班车。咁至于去落马洲嘅乘客咧，就要喺大埔墟或者其后嘅车站啦，转乘以落马洲为终点站嘅列车。咁今日咧，部分嘅广九、沪九直通车咧，都系会取消噶。咁受影响旅客啦，可以睇翻港铁嘅城际直通车网页，或者致电热线2947-78882947-7888，咁查询翻直通车嘅最新资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哇，陈师奶你找什么啊？ 哎，我唔见咗啲好紧要嘅嘢啊！ 嘿，你唔见咗好耐噶咧？ 啊，你点知噶？ 有样睇噶嘛，成日愁眉苦面咁，肯定唔见咗快乐啦！ 唔使惊，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衣食住行东南西北，我鬼花田会喺生活之中同你寻找快乐。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系咪咩生活嘅快乐都可以寻找得到噶？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下角道、 红磡道、 元和路、 告士威道、 钦州街、 元朗大马路， 今个夏天香港人行了好多路，发现了好多新的行走方法。到底步行、漫游和城市有什么互动关系呢？一个适合步行的城市设计又应该具备什么元素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带你漫游香港，用双脚观察城市。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認識朋友都要啲時間嘅，不過我呢個拍檔咧好容易就俾我哋認識到啊！對於佢嚟講咧，即係我哋買禮物俾佢咧，真係好簡單，外套、外套再加外套啊！永遠外套係最啱佢洗嘅，唔理佢咩款式，外套係佢最好嘅朋友。放心啊，嚟緊你嘅生日。我哋都会送件外套俾你，作为你嘅生日礼物，因为你真系好需要件外套，冇咗件外套你系会病嘅。原来我哋有请，希望佢真系因为鼻敏感而唔系真系病啦。我哋有请鼻蒙蒙嘅曾志豪。 我见而家咧，啲人喺天气热嘅时候咧，就会喺条颈度咧挂住嗰两个吹风扇机咧，就希望佢每分钟都有啲凉风吹住自己啊嘛。不如咧，你下次你唔好买外套啊，你会唔会买嗰啲咧挂颈式嘅暖气机咧？唔知会唔会人发明呢一啲咧可携带式发热机？咁我就可以好似个 headphone 咁样咧挂住喺条颈度，一有咩风吹草动咧，唔记得带件外套嘅话，揿一揿着个掣，哇，真系成身都暖晒。最近有一个 Marvel 嘅人物咧，突然间又好大热啊吓！虽然呢个即系系列咧，个个超级英雄咧都系好出名噶啦，但系而家呢一个咧就喺政坛上面咧就成为咗一个即系标志啊！嗰个边个咧？嗰个就系咧绿巨人啊，侯克啊！点解啊？我冇，因为话说咧，即系英国首相约翰逊咧，佢之前咧就即系接受报章访问嘅时候咧，佢就话我唔怕噶。我是会越愤怒越强大，仲话自己就是好似咧边一个漫画人物就是咁样咧，咪就是个变形合衣咯。佢话我是越愤怒我就会越强大噶啦。咁啊下定决心咧就会喺咧十月底嘅时候咧就会率领英国咧就脱离欧盟嘅。咁结果发生咩事咧？嗱，大家第一次听呢个比喻嘅时候咧，都已经有啲人就话唔系，但系咧当变形合衣咧。佢变咗身之后咧，佢系失去咗理智嘅。佢嗰阵时得铺牛力嘅啫，你记得啦。佢同雷神打交噶嘛，明明系好朋友嚟嘅。诶，当然啦，最新个版本咧，佢就系又有力量又有智慧啦。不过呢个系新版本嚟嘅。究竟传统版本嘅侯克同埋而家个版本，佢系属于边一种咧？咁样嗱，跟住嘅表现咧，似乎呢一位约翰逊就话俾你听。佢系属于旧版嘅侯克先啱啦。咁因为点解咧？就话佢喺礼拜一咧就同埋咧。即系呢一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咧，见面嘅时候咧，佢话当佢哋一齐离开，就俾在场人士喝倒彩。好，唔紧要。 佢后来就同卢森堡嘅首相咧就会面，但系一路行一路去到本来系一个户外地方嘅记者会嘅时候咧，佢话在场就有75个示威者等紧佢，系咁柴台，系咁嘘佢，而呢个时候咧，佢就变身啦，佢就真系变成咗越愤怒越强大嘅绿巨人。但系呢个绿巨人咧就由于得铺牛力咧就唔记得咗咧用理智，所以咧佢就第一时间就话我唔要俾啲示威声盖过我，我讲唔到嘢。然后佢就同卢森堡嘅首相讲话咁啦，我哋不如喺室内举行呢个记者会啦。哇，咁你谂下，你系嗰个卢森堡首相，你会唔会即系咁做啊？喂，梗系唔会啦，啲人又唔系嘘我嘘你啫嘛。喂，同埋喂做个样，即系话明西方民主传统。嘘声、示威声都是民意的一种嚟噶嘛，咁你点能够避开佢呢？于是乎咧，对方就拒绝，佢就话唔制，我要照样喺户外度 set 晒台凳噶啦，咁啊，街度做啦，做乜要避开啊？咁点咧？呢位绿巨人咧，越愤怒越强大嘅佢咧，决定临时缺席记者会。好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咧？嗱，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教训嚟噶，佢又走咗啦，你觉得会点样咧？人哋嗰个卢森堡首相，佢就。对住所有嗰啲记者啦，同埋嗰啲市民咧，就攞只手指一指隔篱嗰张空台，然后就话啦：，我谂咧，大家系需要有一个确认嘅未来，就唔系可以咧等大家永远陷入呢一个咧猜度当中嘅。不过我谂咧，究竟点做咧？你就要问一下约翰逊先生啦。然后就指住嗰个吉咗嘅讲台，你话几咁好笑先得噶？即系个画面咧，就等于我哋有阵时摆空凳一样啊！你请咗个人，佢唔嚟。但你觉得佢唔合理嘅话咧，你就会摆张空凳喺度，然后就同大家讲问佢啦。哦，不过 sorry， 佢唔喺度。嗱，所以咧呢一个外国嘅呢个新闻咧，我觉得真系都好有启示嘅。就系嗱，我哋做人咧，千祈唔好净系得啲力。佢用嗰个比喻，阿约翰逊就话自己系绿巨人咧，就好明显话俾你听，愤怒力量好大，但系力量大唔代表系可以解决问题嘅。因为你得铺牛力嘅话咧，好容易就俾人激嬲，一激嬲咗咧，你就失去咗理智，失去理智嘅话，你就好容易就与民为敌噶啦。嗰啲示威者喝两下倒彩咧，佢就走咗佬，系咪先？所以佢应该变翻，佢应该变翻。嗱，你记唔记得 Marvel 里边咧有另外几个超级英雄咧，其实都俾人嘘过噶。嗰阵时 Iron Man 咧，应该喺戏里边咧，佢都有去见记者啊，佢喺里边都有见群众咧，佢就俾人嘘噶。喂，但起码。阿罗伯唐尼饰演嘅 Iron Man， 佢冇发癫啦，佢冇发嬲，佢可能咧即系都要好尴尬咁面对大家，都系要企喺度嘅。嗱，咁所以咧呢个绿巨人呢个角色咧，佢又搞错咗，佢唔应该咁做嘅，同埋唔应该害怕民众。民众就算嘘你咧，你都唔可以走嘅，因为你走佬咧，其实系会咧遗臭万年，会俾人笑嘅。嗱，咁所以咧。呢一个外国嘅新闻，我哋都希望咧，香港嘅朋友咧可以好好消化一下，可以好好睇下，究竟你希望自己系扮演边一位嘅超级英雄？系咪凡事都系以力量行先？觉得愤怒同埋力量咧可以解决一切嘅？同埋咁究竟真系当嘘声嚟到嘅时候，真系当包围你嘅市民都嘘你嘅时候，你会可以继续坐喺度同人哋倾偈啊？定系走咗去咧？嗱，真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记得参考一下，参考一下啦。 风头火势 啊！我哋三个里面都冇一个做绿巨人，本来安排咗俾佢做噶，不过我哋屈佢，觉得佢冇得着靓衫，爆晒啲衫，所以佢就转咗做蚁侠啦。但系其实我哋唔敢话俾佢听，蚁侠都会变大嘅。不过蚁侠变大件衫有弹性，所以冇难度，难怪佢咁接受啦。我哋有请超级英雄蚁侠黄耀蚁。 其实我成日都想不明白的，绿巨人呢就是爆衫，为什么条裤又咁好弹性不爆嘅呢？ 因为过不到电检啊嘛。 我哋咧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咧，话英雄出少年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认同噶啦？即系有阵时会觉得咧，啊年轻人啊，尤其是有啲人就会话呢一个嘅年代嘅年轻人啊，同以前唔一样啊，好似佢哋咧冇咁吃得苦、啊。咁当然可能未必会个个都系咁谂嘅，又或者咧，如果你睇翻咧喺世界上面发生嘅咩事嘅话，有一啲嘅年轻人咧都好有谂法、好有理想、好有理念，而且仲够大胆去实行出嚟嘅，成日都会。 会话环保呢一个议题咧，大家要多啲关注，多啲关注。但我谂点样都唔够咧，呢一个十二岁啊泰国嘅女仔 Lily 啊，佢究竟有几关注啊吓？话说就系咁嘅，喺四年之前，即系嗰阵时啊，佢都七岁八岁噶咋吓，佢咧就同屋企人去度假，见到咧沙滩上面有好多垃圾啦，跟住咧佢就同埋爸爸妈妈一齐咧去清理嗰啲垃圾，但系好合理嘅。第二日佢又见到有新嘅垃圾咧，又冲上个沙滩嗰度咯。自此佢就觉得咧，佢要为环保做一啲嘢。到今年佢十二岁啊，佢成功咧去说服咗一间喺泰国嘅大型超市，可能大家都会去买嘢嘅，就是 Central 啊。佢话咧就令到佢哋咧就同意每星期就会有一日咧就叫做无胶袋日，就令到呢间嘅公司咧就决定，我哋都要为环保做一啲嘢。全靠就系呢个十二岁嘅妹妹啊，因为咧佢话根据翻个统计啦，泰国人咧真系会用几多胶袋嘅。你见到我哋去买个河粉都好啦，佢都会用一个胶袋载住啲河粉，一个胶袋咧就载住嗰啲热嘅汤咁样噶嘛。所以佢话咧，根据统计嘅话，泰国人每年平均使用嘅胶袋数目咧，一个人系有3000个，是一些欧盟国家的12倍来的。所以亦都令到泰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的海洋污染国来的这样。所以这位少女呢，她就说我要行第一步，而佢亦都成功说服到咧大型超市咧会做呢一样嘢，亦都有话其他嘅商店啦同埋便利店啊都承诺啊会减少提供胶袋嘅。所以我会话边个话即系年轻嘅朋友或者只系得十二岁嘅呢个 Lily 啊，佢做嘅嘢会系冇效用啊。凡事只需要有好嘅理念，有好嘅谂法，最紧要有好嘅心地，支持落去咁就会成功噶啦。风头火晒，嗱我呢位拍档咧环保佢真系几尽力嘅，净系见到咧佢喺我哋风头火晒里面咧，成日都会将一啲环保嘅议题咧同大家分享，就知道啊，原来真系每个人讲少少做少少嘅话咧，呢一个地球可能真系冇咁被破坏咧，系咪？桂花田。 是啊，绝对认同啊，成日都话啦，每人做少少，每人做少少呢，咁即少就可以成多㗎啦。即係帮得唔太多都可以帮手少少手呢，都已经好够㗎啦。中秋节就过咗几日啦，咁你哋啊嗰啲月饼仲有几多盒未开呢吓？我想问下两个拍档，我俾你嗰两个嗰、那个五仁月饼压咗未啊？压咗啦。入咗未啊？ 爸爸食咗 哦，系啦，五仁月饼哦，都系未嘅。哎呀，都系未嘅。系啊，唔知仲有几多个月饼未开咧？真系咧食唔晒，可以即系俾个建议下，问问楼下保安员佢要唔要？其实咧对佢即系佢哋咧对整栋大厦咧嘅住客咧都较为熟悉嘅。如果佢自家唔要咧，可能咧佢会帮到你手咧问下其他住客咧有冇咁样需要嘅家庭啊咁。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呢、这个唔系佢嘅职责吓、啊，就唔好话个个都俾晒佢堆晒俾佢，唔系咁嘅意思。不过即系如果你同佢同个保安员关系好啲嘅话，咁啊问下佢可唔可以帮到手咯。咁当然佢话唔得。太多了，那就算了，那是不是？那就是希望不要将你自己不要的东西转嫁给人家，成为人家的责任，不是不对的。那再不是试试看看食物银行收不收，现在很多商场都会有这个食物银行收集箱的，不过都要看清楚他们月饼收不收的，还有都要看清楚你们的食用日期，真的不要浪费嘛。 那好了，咁啊，我唔浪费，我每日都食一个，当饭后甜品咁食啦。哦，喂，等等先，真系唔系话浪费咧，就唔系叫你食晒佢噶嘛。啊乜你咁矛盾噶？又叫人食，又话唔好浪费，咁而家食你又话，哎呀唔系叫你食晒佢，唔怪之成日俾人话啦。喂，咁买即系咁讲啊，就请听埋前文同埋后理先，唔系唔俾你食，但系要知道你系唔系可以食咁多啊嘛？因为咧营养师就话啦，一个双黄白莲蓉嘅热量咧就等于四碗饭啊！记住，一个双黄白莲蓉系四碗饭，糖有几多克啊？糖有60克，即系12茶匙嘅糖。 咁你食一个双黄白莲蓉，就等于食咗四碗饭同十二羹呢、這个茶匙嘅糖，咁点？咁你觉得 O 唔 OK？ 嗱，世卫啊建议成年人咧糖分咧唔应该多于每日所需嘅卡路里嘅10%嘅，例如你要每日咧要2000卡嘅，咁啊大人咧就唔应该摄取多于10茶匙啦。咁你谂下，一个月饼已经超晒标啦。啊，咁好啦，咁啊食奶黄月饼啦，卡路里啊或者脂肪啊，比莲蓉低噶系嘛？系低啲嘅，但系当中佢嘅脂肪咧个来源咧都系嚟自椰浆啦、椰油啦、牛油啦、淡几啲咩咁，咁佢啊饱和脂肪都其实都几高下噶、哦。啊，咁点啊？呢样又话唔得，嗰样话唔得，系啊，唔系话唔得嘅，你唔好真系日日食咯，你真系要睇下自己嘅身体状况能唔能够消耗呢啲月饼咯。如果唔得嘅话，就真系要谂下，或者即系由今年起真系的起心肝计划啊，出年真系唔好人哋。就算送俾你，你都话哎呀唔好啦，真系食唔晒，唔好嘥啊！呢个都真系长远咧嘅谂法，因为年年咧都系有呢啲议题啦，呢啲嘅题目啊，啲文章咧都话俾大家听，每年掉咗几多个月饼啦，跟住对身体几唔好啦咁，所以大家咧真系咧要食落肚，尤其是年纪开始大啊，每样嘢摆入口嘅时候咧，都真系有个所谓叫 quota 嘅嘢嘅，记住食得晒先好嗌，食得唔晒咧就真系唔好要啦。 心无事生全情意，悲我愿放下，苦我愿去尝，悲欢我自知，山我愿去移，火我愿闯过，心爱自成败，要闯一番英雄事，力百险，大步去闯，择使生留名字。是与非尽在我心，无事生全情意，悲我放下，苦我愿去尝，悲欢我自知， 系咁噶啦。奋斗嘅经历一定唔会一帆风顺， 有啲波折， 有啲波折，窒下窒下咁样，先至可以练成一番英雄嘅成就噶。吓、啊，关正杰啊，英雄出少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咦，走咗先 啦。好啦，得啦，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1%。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有几耐冇去过街坊士多铺度买零食？ 真系好耐啊！ 系啦，因为你讲紧街坊士多，即系唔系话超市，真系。 但我即系有一段日子。 你应该仲有机会噶 其实乐富呢头而家仲有冇？ 仲有噶，有 个街市嗰、那个 嗰条街市街咪有少少啦，系嘛？ 对唔住啦，而家 都冇呢啲啦。 你知佢哋都喺度大赶走噶啦嘛，系咪大迁徙，大赶走。 太太，我哋系大翻身。 哦 ，OK， 升级啊！ 好啦，咁 要唔要用下呢个护肤品啊？可以 firm 啲噶，我哋要正面啊嘛，全部都系嘛。 大翻身，咁就有人留低，冇人。就有人留得低，有人要走啦，因为翻身啊嘛。咁以前都仲有啲嘅，因为即系嗰啲士多仔咧，佢哋真系有啲真系我哋以前士多里面买到嘅嘢食咯。咁而家连最好好似得翻一间都冇买啦。 系啊，嗱，咁咧，琴日咧左望右望啊，你挚爱嗰度咧，佢就访问咗几间嘅街坊屋邨士多啊，包括有荃湾嘅福来邨啦、石硖尾嘅南山邨士多啦，咁样可能呢两个地方咧就比较。仲集中多啲啊！ 系 佢而家发现咗啲咩咧？佢就话有好多咧一啲平价嘅内地嚟嘅零食 哦， 就有手咁，因为佢好容易认嘅啫。第一嗰啲牌子你未听过噶，第二咧都系写简体字嘅，同埋第三咧平到阿妈都唔认得啊！ 例如佢有啲乜嘢咧？即系零咩类型嘅零食咧？ 一包包嗰啲，譬如话我哋成日食嗰啲咩 薯片啊嗰啲咁啊， 薯片啊、手撕牛扒啊，又有啲好似嗰啲类似嗰啲妈面嗰啲咁嘅东西咧， 阿妈面。 但系佢最后可以平到点样咧？佢话包括有啲咩辣条啊、鸡脚啊、蟹钳咁样咧，个最平咧$1一包咋？ 我真系反地心吸力教啊！呢个系。 $1一包咋？ 但佢有冇过过嗰啲食物安全嗰啲，即系咁平嗰啲？ 系啊，嗱，咁佢而家咧就买咗6包呢啲唔同种类嘅零食咧，佢就攞咗去即系做 check 啦，咁样就发现咧，真系都系围标嘅情况都几严重嘅违规啊！因为咧嗰啲 食物安全系咪啊？ 系啦，嗰啲钠啦，即系譬如话究竟有几咸啊，即系嗰啲钠含量啊，或者会点样影响你嘅身体里边有啲防腐剂咧？佢话全部都系严重超标嘅，即系佢譬如话咧，佢最劲嗰个咧，即系嗰啲咩手撕鸡扒嗰啲咧，佢话每100克里边咧。100毫升里面呢佢就有2000多毫克呢都系钠嚟嘅。咁呢就已经系。 即系总之就超晒标唔健康啦。 超晒标啊咁同埋佢话而家呢因为多咗好多呢。 点解会入到呢啲货返嚟嘅唔使检查嘅咩 我諗佢可能呢又冇违反呢佢嗰个食物唔知系咪冇违反食物安全但系佢就 說。喂睇真啲喎认真。 对但佢钠含量呢就超标囉。 你唔好諗住$1我买$10就有10包咁系咁食喎。 即系为咗街坊士多里面啲零食呢可能你都要留一留心啦因为好多可能系内地货嚟㗎。 玛丽诺修院学校多名学生在校门前下跪希望小学部前校监兼校友监警会新成员如黎清平秉承校训明辨是非。多名学生上课前戴黑色口罩手持要求如黎清平拾回良知明辨是非的标语在校门前下跪部分人戴头盔和眼罩他们又叫反修例口号和唱反修例歌曲。其中一名參與行動的學生說如黎清平近日的言論違背良知令他們作為師妹感到羞恥唯有以下跪希望喚起公眾關注對於如黎清平回覆校友和 在校學生的公開信中表示無論身負任何任務都會全心全意追求真理該名學生認為對方欠缺真誠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为吕宋海峡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期间是周末期间天气干燥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06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26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9点，升36点。 其实会在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3元跌六毫，美团点评75.1升3.1，建设银行6.2元无起跌，瑞星科技44.6升4.3，盈富基金27.75升1毫，中国平安93.95升6.5，友邦保险78.45升1毫，中国铁塔1.88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12.6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9.782，瑞士法郎7.881，澳元5.367，加元5.908，新西兰元4.964，欧元8.6659，每百日元对港元7.2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012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4010元，比上日收市升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06美元，卖出1502.3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快线有坏车啦，咁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咁继续同大家讲翻东铁啦。咁东铁嘅红磡站至到罗湖站就维持7分钟一班车，旺角东站至到罗湖站就维持3.5分钟一班车，大埔墟站至到落马洲站就维持12分钟一班车。咁至于去落马洲嘅乘客咧，就需要喺大埔墟或者其后嘅车站啦，转乘落马洲为终点站嘅列车。咁今日部分嘅广九、沪九直通车都会取消噶。咁受影响嘅旅客可以睇翻港铁嘅城际直通车网页啦，或者系致电去热线2947-78882947-7888啦，咁查询翻直通车嘅最新资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和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香港体育有好多种， 飞华长伞嘅时候咧，有一种好自由嘅感觉啦，喺空中好似只雀仔咁样飞，有时啲雀仔会我哋身边飞过，好平静啦，好临在啦，飞咗上去真系唔舍得落嚟。 新泽掌门人， 我好坚持用好多香港本土嘅设计师，令到世界各地都欣赏我哋香港嘅品牌，得到更多认可，同埋香港嘅工艺可以做得几好。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沙到气温相对湿到69%啊，11:11啊，继续风骚快活人吓。 今日咧11:30之后咧有风骚快活人星期三嘅我们的啦，我哋礼拜三咧就用呢个集体回忆啊，去同你寻找快乐嘅。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我们的波鞋， 咁真系好快乐啊， 系咪啊？应该大家都会记得回忆嗱，我哋会由白饭鱼开始讲起嘅，真系会呢一度可能大家拥有嘅第一对波鞋嚟噶嘛，系咪先？ 当年我们一起着过的白饭鱼， 系啊，可能大家好快落泪啦，因为譬如话买唔到嗰对波鞋啦。又或者买完嗰对波鞋之后，然后就节衣缩食咗几耐嘅日子啦。 所以大家应该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经验噶啦。不论你第一对买嘅波鞋系几多岁啦，系边一个嘅牌子啦，又或者你有冇去嗰啲抽过签啊、排过队啊，你同白饭鱼又有几熟嘅咧吓？欢迎你喺网上面留个言，11:30之后咧，风骚快活人我们的啊会同大家倾一倾嘅。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我都话呢招好用噶啦，平时笑我，哼得仔细啲，一二三，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而呢单新闻就系话，去到结婚啦，即已经啊结婚嘅时候大排筵席就好开心啦，系咪？ 系 有一位内地嘅朋友，佢其中一张台咧有一个名摆咗喺度嘅，就叫做 前度我的前度， 啱啊。前女友桌， 前女友 即系佢有一台咧，佢自己结婚摆酒嘅时候， 啊、 之前有听过有人咁做过嘅，系 啊, 啊，真系有、啊。 今次咧有嗱当系有另外一个啦、啊、，OK 嗱、啊，佢就有一台咧叫做前女友桌，就成张纸摆咗喺度嘅，最终。你哋估下佢有几多个前女友去饮佢呢一餐？ 一围咯，坐晒咯， 一围又坐唔晒啊！一围我哋会话坐10个、坐12个咁样噶嘛？ 咁每个前女友都带埋佢而家自己现役嘅出嚟咯。 啊，如果真系带埋嘅话咧，咁就成双成对嘅话，咁一围又唔够坐喎。 系咯，咁起码嚟咗6个咯。 有7个， 7个， 有7个前女友咧就出咗嚟。 系， 即嗱，大家嘅网友见到呢一张相嘅时候， 剑下天山啊，真系 系啊，根本就系韦嗱，有人话韦小宝嘅，但呢个就是。佢有7个唔系老婆，有7个嘅前度咁样，大家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讨论啊啦。例如有一啲嘅讨论点咧系赞美嘅、 哦， 即系佢首先赞美一下个新娘子先， 系 冇理由唔知噶，系咪？佢有份排台，边一啲人坐边一台噶嘛，系咪？ 可能唔知道，同埋我相信啊，你而家结得婚嘅时候，咁啊即系请咩人请咩人啦， 都交代晒噶啦， 竖立个咩牌咁样写话家人男家亲戚女家亲戚姊妹兄弟咁样写晒名牌噶嘛。咁呢一围咁，我唔相信 咁爆， 我唔相信佢老公唔同佢讲啦。 所以咪话要赞个新娘子咯。首先个新娘子有呢个气量，你揾前度仲坐埋一围添。 系， 其实 佢觉得冇事，即系大家俾啲掌声新娘子先，就觉得 系。在于新娘子嚟讲，系你哋咪嚟饮咯，因为最终新娘不是你们的，是我啊嘛。 系，即系又系话我赢咗你啦咁样。 系啦，嗱，亦都有人话咧要俾啲掌声啊新郎哥，点解？ 系 够大胆。 哦， 嗱，你揾咗一个前女友桌，其实其中一个嚟到玩嘢嘅话咧，你场婚宴咧就真系恭喜发财噶啦。但佢竟然够胆一请7个，仲将佢哋摆埋一齐嚟坐，佢嘅勇气啊同埋大胆啊，值得掌声鼓励同支持嘅咁样。 系， 即系呢个就大家亦都。有人咁讲啦吓，但亦都有人咧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讲，佢话好明显，如果呢位新郎哥够胆咁做嘅话咧，证明佢系一个好人。点解咧？ 好人啊！ 嗱，即系话俾个新，话俾个老婆知啊！ 即系佢够坦白，究竟自己即系有几多个前科？ 可能会系其中一样嘢啦，即系以前系可以即系以前发生咩事，够胆同新老婆去分享。 以前就系风流倜傥嘅。我啲女朋友多到咧，叱咤咁转嘅，但系到今天，我就真系净系俾我而家 可以现实啲，唔使咁浪漫嘅，可以现实啲嘅。 唔系佢好人嘅话，即系话佢啲前度都会唔介意出席，代表佢应该咧可能每次分手都好漂亮，冇拖拖拉拉，亦都呢7个应该唔会系重即系唔系同一时间重叠嘅。 系 如果唔系咧，就大家就会话哦，原来就系你嗰个狐狸精啊，你就系嗰个小唔知小三咧，你就系嗰个小七啊，咁样 系 就系咁样啊。 嗱，呢一个咧系比较多朋友咁样谂嘅，个原因就系话咧，其实讲真的。 你有唔同嘅关系完结咗，你係可以靓咁样分手，已经係一个好高嘅学问嚟㗎啦。分咗手之后仲可以继续做朋友，係另外一个学问，而你起码有七个咁样可以做到。 有七个咁嘅经历喎。 係啦，而佢哋七个最终呢都係可以嚟仲坐埋一台，佢哋仲每一个呢都揸住嗰张前女友桌嗰个牌。 好搞笑 啊。影相跟住七个人又有合照啊各样嘢。佢哋完全唔介意，佢哋就会可想而知呢一个新郎哥啊作为佢哋嘅前度男友啊，究竟佢係做得几咁出色，所以就证明佢一定係一个好有交际手腕嘅人，同埋一个真挚嘅人，所以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 好啊，嗱，就倒返转头，即係将心比己啊，大家愿唔愿意啊，即係当你都系一个新郎哥，新郎哥我系一个新娘啦，即係我哋要结婚啦、你会唔会諗下啊，系咪要请呢一围台呢，即係当你有先啦、当你有啦。 可能好等钱使都要请㗎。 即係你从钱出发。 但系你唔跟佢嚟搞我你啊？ 哦，咁你都要嗰句噶，你好有自信噶嘛？ 哦，我冇呢个自信，我唔会 咩啊？你话系个好人嚟噶嘛？ 唔系，我咪话我冇， 系咯，因为 我摆落我哋自己度啊，我冇呢个信心，我冇呢个自信咯。个新郎哥有， 咁你话又要当自己有七个，我当得自己有七个，当系佢咁样噶咯？ 唔系，我当我自己有七个前度啊，咁我都有噶嘛？ 处理得唔靓啊？ 系啊，我觉得唔靓，我觉得系佢哋梗有一个搞我个婚礼嘅，所以我真系 定 系 咁信他。 唔系，同埋咧，我觉得你仲要顾及一样嘢，嗱你。分手漂亮是你的事啫，咁、究竟你系咪可以确定咧？你而家现役嗰个靓过晒佢哋嗰七个先？ 哦，咁又 无论系状态，喂，咁啊，梗系咁比啦。 但因为人哋会去比其他，即系其他嘅 guest 会比， 其他嘉宾 唔系 number two 好似好过而家 number eight 喎。 唔系咯，如果你咁大家利是七个少女，跟住你嗰、那个 差妹放月下， 系啦，你嗰个突然间而妻良冇嘅，即系咁咪唔好，咁但系系啦， 你自己兜啊， 妻良冇唔系 唔好，咁你隔篱啲宾客咧一路食嘅时候就喂喂，唔好挂住食鱼啦，睇人哋嗰啲好噶啦， 自己一蟹不如一蟹啊， 系啦，又或者 唉食鱼啦，冇食蟹啦咁啊， 佢要呢个啦， 又或者可能系女创高峰咧。是不是 体重啊你 说。是或者就是再创佳绩呢，同埋呢我觉得那些宾客呢即都要好有厚德先得。即你都 要。其实呢个最难避啊。 你都要顾忌下一个好有厚德，因为呢如果唔系头先嗰啲旁边学会讲啲咩就唔系喎，第二个好啲喎、啊。嗱你睇下点样去到第三个搞成咁呢， 是啦，哇明白啦。 是好大打击 喎。就将佢嗰啲叫做过往嗰啲叫 口味啦。 感情嘢呢 全部都曝光 㗎。 是啊，你嗱。呢、這個好容易，你睇嗰啲娛樂版咧，佢哋嗰啲即係明星，咁佢有三四個呢啲， 之前拍過拖， 呢啲不在話下啦。 有啲就係緋聞嘅，即係傳嘅啫， 都當係噶啦嘛， 傳都真嘅。 係啦，咁咧你見啲娛樂版啲報道，全部都係會寫咩咧？一係就話咧。佢嘅品味一致，譬如话咧都系中意，譬如话长头发咁先算嘅， 系大眼睛嘅， 系啦。但系有啲就会话咧，哇，佢品味转咗，系啦，以前咧就中意同 model 嘅，而家咧就咩洗尽铅华，哇，反璞归真。 你望住，你好似谂紧其中一个天王咁啊！ 我唔知边个，因为总之 边个啊， 系咯，我都唔识分嘅，真系。 你唔系唔知，你明明有问题问过，你点会唔知？你扮唔知啫，未喺度。 我话佢系咪？ 你睇你个样几尴尬 我系坚唔知嘅，我鬼知边个天王。 我都唔中意讲咁嘅嘢。 夹边个天王？天王咩？所以咁呢个婚礼佢而家完咗未噶？ 完咗噶啦，摆咗走埋。 咁最后 到上， 最后其实就冇嘢发生过嘅。 开心事嘅，所以如果唔系都唔会系成个前女友 check 嘅前女友们啊，可以一齐影一张相啦。 你估佢嗱系啦，影一张相。 点解嗰边冇前男友 check 嘅？ 哦，咁未必个个都分手得靓。 咁咪系咯， 或者 个 人哋初恋咧唔俾啊，冇前男友 咁咪好唔抵咯 吓？点解？ 即系个女我都话有，我怎么一个都没有？吓 啦，如果嗰个新郎哥啊同以前嘅女朋友啊都处理得咁好嘅话，呢个新娘子执到噶啦。 唔系喎，又担唔担心咧？点解佢拍咗咁多次拖都失败嘅咧？即系嚟而家结婚呢个太太会唔会对呢个人咁有信心咧？又 哦，咁要咁 你话俾我听啦，一击即中好啊！但系就毫无经验嘅，呢个就是你第一份工啦。定系你请个经验丰富嘅跳槽跳咗七次，其实睇你点形容嘅啫。 系做俾人知道咩叫落地生根。 你系俾人你系俾人炒咗七次有啊？你系跳槽跳咗七次啊？定系你俾人挖角挖咗七次咧？嗱，全部都唔同讲法嘅。 问题就系睇下嗰个男人点样讲嘅啫。 系啦，其实 佢又好似收息嘅，可以。 你谂翻自己就得噶啦。嗱，你细个好早出道，你就出嚟玩啦，咁到而家未收心养性咯， 咪就 系你个新郎哥嗰度系啱做噶， 袁华咯，咩华？唔系阿华咯。 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得那么苦痛，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 睇咗呢个报告咧，都摆咗喺度几日啦，都想同大家即系问下咧。佢话2012年至到2016年啊， 系 佢话咧就喺卫生署一个报告嚟嘅，咁佢就话啦，死因裁判法庭咧有193宗 系 非故意，嗱记住啊，非故意遇溺死亡个案。 哦，我都睇过呢个报告。 非故意遇溺死亡 ，OK， 即系唔系自己投河自尽咯？ 就系啦，叫做咁讲啦。咁见到 我开头睇嗰阵时咧，其实我都唔明佢咩叫做非故意遇溺，因为讲紧嘅咧未必系个海啊、泳池啊呢啲地方，不过有其他嘅地点噶，即 系 个数目都唔少噶。 例如有啲咩噶？ 我就系想问下你知唔知有啲乜嘢？ 你可以谂到啲乜嘢啊？ 咩情况系？ 因为我开头我总计呢个。 啦， 系有冇啊？ 海 啦， 海一定系 啦。嗱，溪涧啦，海啦，泳池啦。 即系淤溺，你通常你就会谂起呢一啲有好多水嘅地方， 浴缸咯， 呢个系其中一个 天井咯。 嗰個水塔咧，我睇嗰啲外國嗰啲懸疑兇殺案嗰啲，成日都係咁啦。 但 嗰啲音樂就 嗰、那個就唔算餘溺嘅，係咪？ 唔係 喎， 佢撞死喎、 啊！你唔會自己跳落去個天井，即係你有特別 嘅 原因。我、哦、 跌 咗落去啦。檢查嗰陣時就冇樣嘢。 大家利是啊！仲有憑我哋錄咗咁多年職安劇嘅經驗，沙 井啊， 係 沙井啊， 即係都會有。 不過沙井好似唔係浸死嗰啲，係焗 死 嘅， 係咪就係啦？啲毒氣嚟嘅。咁即係話咧，佢當中咧，佢嘅死亡個案咧係介乎係 花分詞。 五至九十 岁，睇过外国新闻有好多都系花分词都有试过啫。 咁、哦、算唔算系？ 佢真系真系溺溺，哇！真系遇溺死嘅嗰啲好惨噶，其实真系。 即系便溺。 系啊，好惨嘅真 系。 系 啦，即系咁啊。咁我睇完咯，咩？好似我睇完呢个报告嘅时候咧，我都话咩叫非故意遇溺咧？咁即系个个案，因为都唔少啊。 系。 咁佢就话啦，啊，原来咧，佢话沙滩咧浸死嘅个案咧，佢话系有嘅。 系。 咁但系当中佢话咧，有几多成人即系讲浸。亲嘅啲朋友咧，即系冇办法啦，因为都系讲死亡个案啦。有几多成系识游水？ 有几多成识游水啊？ 个比例系多嘅。 哦，系咯，多好多人都识游水噶啦。 系多噶， 七八成到有冇啊？ 有啊，八成几人咧，佢话识游水，其中个两个仲系精通游水，即系叻嘅人添啊。 系， 但系佢都可能即系有因为一啲情况之下咧，就浸死咯，系啦，会咁样咯。咁啊，另外啦，你觉得仲有啲咩情况系会真系非故意咁样遇溺死亡嘅个案咧？ 其中一个我记得有嘅就真系喺平时我哋冲凉嘅地方咯，喺浴室度咯， 系啊，喺浴室度，即系佢话如果你浸浴缸嘅时候咧，分分钟又突然间你可能有啲乜嘢病发咁样，系、 哦、 嘅情况之下咧，因为冇人知道，系啊，冇人知道，跟住你继而就浸咗喺里边啦，就有真系有啲咁嘅个案，呢啲 有啲外国嗰啲就话佢浸浴缸玩手机咯，又仲要插住电添，即系佢直情系死神来了咧，系啦，咁可能就咁样就喺度走咗啦，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咧，有啲系叫慢性病啦，即系本身有慢性病，咁可能喺冲凉时候就会咁样啦。 即系浸浴嘅 时 候，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个情况啦。咁有啲佢就话咧，喺浸亲之前曾经饮过酒。 哦， 系啦，因为佢荡下荡下荡下，就唔知荡咗去边度，分分钟就跳咗落个海或者系水池都唔知啊，系啊都唔知。同埋佢话有啲人咧就系浸亲之前咧曾经食过药，系啦， 即系有药物嘅影响， 系啦，咁有啲就系食咗毒品啊咁。系啦，咁都会 药啦，就系、 是、都会令到你咁嘅。有啲系点样咧？真系啦，佢话影相、影自拍、自拍影啲海嘅时候咧， 哦，咁样跌咗落去， 系， 哎呀，即系呢个都系喺香港发生嘅， 系 咪？ 系啊，喺香港， 因为呢个 系 香 港 嘅 报 告嚟 噶 嘛，系咪？ 系啊，咁另外就有啲朋友喺。喺度钓鱼嘅时候， 钓鱼啊， 咁可能你因为钓鱼你通常咧你 即系戳咗落海度， 啊， 定系佢就喺海度出船， 即系在海 在 海 上 钓鱼 嘅，唔系啊，佢喺住码头，即系喺码头，我见到佢 有跟住失足跌咗落去啊， 就系咁 啦， 就 系 咁， 系啊， 咁所以佢话咧，有时即系唔好，大家唔好掉以轻心，一啲情况咧系都会有机会令到大家有意外出现咯， 系 啊，即系阿妈讲嗰句咧，欺山莫欺水系真嘅，即系就算你识游水。唔代表可能你唔会遇到状况。 通常越系泳术精嗰啲咧，越有机会就咁样，即 系 戒心细咗， 系 啊， 注大胆啊嘛，真系。 所以咧，呢个即系呢啲情况之后，大家咧虽然属水性，但系都唔可以掉以轻心。 冇错，安全第一命，长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机电工程署处理助理处长张剑清表示，有派人通宵在场监察港铁喺红磡站嘅维修同埋测试工作，未有发现路轨上有异物。佢又话，现时喺红磡站路轨共发现分别两处断轨同埋两条裂纹，两处断轨嘅宽度分别系30毫米和45毫米，同寻日公布嘅唔同，唔排除系将出轨车厢移走嘅时候造成。张剑清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机电处除了要求港铁提交报告之外，亦都不排除再自行做事故调查。他又说，在本港出现出轨事故罕见，如果调查结果复杂，可能会借助有同类事故的海外专家协助调查。 港鐵車務工程總管李家潤表示，通宵維修期間再發現一條新的裂紋，大約一至兩毫米闊，至今在紅磡站受影響的路軌範圍已經發現四條裂紋。他認為裂紋是事後造成的機會較大，但不排除是在事故前出現的機會，會邀請專家透過電腦模擬深入和小心研究裂紋的因果關係。他又說期望明日可以完成目標，恢復紅磡站東鐵的正常服務。李家潤致電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搶修期間暫時看不到路軌上有明顯外來物導致出軌事故。他表示紅磡一號月台仍在復修中，會再做現場搜查。至於波口位出問題導致出軌，李家潤表示現場所見所有波口位都在電腦系統要求的正常位置。他又表示早前更換的路軌大約長八米，距離涉事現場過百米，所有損傷的地方都不在新更換的路軌上。反修例風波引發示威衝突持續，旅遊業議會主席黃俊達引述旅發局數字表示，八月來港旅客減少大約四成，業界反映事件拖累短途入境旅客減少近九成，當中以東南亞旅客為主。黃俊達表示，旅客出外旅遊意欲有受到機場示威影響，七至八月外遊印花稅數字有近雙位數跌幅，預計九月跌勢會持續。他又說目前難以預測全年訪港旅客減少多少，但相信會按年下跌。南太平洋島國所羅門群島與台灣斷交，改為與北京建交之後，美國官員透露，副總統彭斯拒絕與所羅門群島總理索格瓦雷會面。路透社引述這名美國官員說，索格瓦雷七月與彭斯通電話的時候曾要求會面，討論發展夥伴關係，兩人原本預定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談，但所羅門群島決定與台灣斷交，轉而在外交上承認北京是有後果的。他們這樣做傷害了一段歷史上牢固的關係，所羅門群島將會在短期內獲得北京的好處，看得比與美國的長期承諾重要。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週末期間天氣乾燥。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6,776點，跌13點，總成交金額303億。上證綜合指數報2,989點，升1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9,736點，升13點。一隻活躍港股造價，騰訊控股342.8跌8毫，美團點評75.1升3.1，建設銀行6蚊跌2仙。盈富基金27.7升5仙，瑞星科技44.15升3.85，中国平安93.85升5.5，友邦保险78.45升1毫，中国海洋石油12.6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9.781，瑞士法郎7.882，澳元5.365，加元5.911，新西兰元4.964，欧元8.6661。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980点，跌20点。港金现价报14,010元，比上日收市升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53美元，卖出1,502.89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快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七贤道北过海正常，去尖沙咀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花园道口。咁继续同大家讲翻东铁啦，东铁嘅红磡站至到罗湖站咧就维持七分钟一班车，旺角东站至到罗湖站就维持三分半钟一班车，大埔墟站至落马洲站啦就维持十二分钟一班车。咁至于去落马洲嘅乘客咧，就要喺大埔墟或者其后嘅车站啦转搭翻落马洲为终点站嘅列车啦。咁另外今日部分嘅广九、沪九直通车咧都系取消，咁受影响嘅旅客咧就可以睇翻港铁嘅城际直通车网页啦。或者打电话去2947-7888 2947-7888 查询翻直通车的最新资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与前车保持最少两秒的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莫莉啊，今个礼拜嘅敏感人物咧，系我哋师兄嚟噶。 系咩 ，Kitty？ 佢有做过电台主持嘅咩？ 吓咁靓仔，你冇理由唔知噶、哦。 我系马俊伟，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我梗系知啦，我吓吓你啫嘛。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我们的你啦， 系啊，今日嘅我们的咧系讲我们的波鞋啊， 真系快乐嘅、哦，你一听到咧我们的波鞋咧，你就即系涌翻嗰啲青葱嘅岁月啦， 绝对有 喺球场上面啦，喺课室上面啦，又或者喺波鞋铺度咧排队等买嘅情况啦。 认真啦，你着起对波鞋啊，你整个人都轻松啦，即系因为你系一定 去玩咯， 系啦，去玩咯，即系有波鞋就系玩咯， 系， 就算系唔系玩，我去行街都系即系轻松嘅一个活动啊，所以波鞋。 鞋俾人哋感觉系开心嘅。 嗱，嗰阵时如果你喺学校咧着波鞋咧，就净系得一种情况嘅啫，即系就上体育堂啦。 系啊， 但有第二种情况咧，就系、是、你会特登咧上面都系着住校服，但下面踩住对波鞋，咁你就会引嚟咧好多同学咧同埋 Pivot 咧关心嘅眼光噶啦。一系咧就会咧，即系嗰阵时起码我哋呢啲鹌鹑眼光咧，就会话。哇，好型喎！做乜咁佢著波鞋啫咁樣？但係唔得噶嘛。咁於是乎嗰啲解釋咧就五花八門嘅啦。 咩先唔得啊？ 你唔可以著皮鞋，你要著皮鞋噶嘛？ 校服要著皮鞋噶嘛？ 你著運動褲就可以著波鞋，但如果你著校服褲嘅話咧，你係唔可以襯波鞋嘅。咁嗰陣時咧，我哋一見到咧，嗰啲人就得兩大類別嘅啫、 嗯。 一係咧就係嗰啲所謂曳嗰啲咧，特登嘅，佢就會著好多唔同嗰啲理由啫嘛。皮鞋爛咗。系啊，我中打波，中意方便啲啊，咁样又或者成日俾 Pivot 捉就话你呢对唔系皮鞋嚟嘅，系啦，咁嗰阵时就会出事嘅。但系第二类咧就系嗰啲傻仔嗰啲咧，佢真系咧，我见过佢带埋嗰对鞋翻嚟烂咗啊，对皮鞋系啊，所以要换啊咁样。但系总之嗰阵时你可以着波鞋咧， 系 另类 嘅。我认嘅、哎，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咧，买咗一对有牌子嘅波鞋咧，系我觉得自己大个仔， 系 我系即系自己喺度做 快高长大嘅时候啦。 我终于大个啦咁样，但如果我哋要讲呢个波鞋之前咧，即系人生第一对大家拥有，作为我哋香港嘅朋友，应该走唔甩嗰个咧，应该系你嗰对白饭鱼。 啊，冇错冇错。 其实白饭鱼我自己谂翻咧，有好几个阶段噶啦，我谂我自己 唔同嘅款， 有大鱼细鱼。 系啦， 系啊，咩底啊？ 有蓝色底，有黑色底啦。 系啊， 另外有绑鞋带同唔绑鞋带。 冇错冇错。 咩啊？蓝色、绿色底， 绿色底对唔住， 绿色底同黑色底。 但系一开始细个嗰阵时 咧，绑鞋带同唔绑鞋带。 系啦，因为咧做初小嘅时候咧绑鞋带唔叻啊，仲所以阿妈咧就一定要你咧 系 冇绑鞋带， 系咪叫懒佬鞋啊？嗰啲 系啦，凹落去嗰种嘅。咁嗰阵时咧就觉得咧人哋已经着住有鞋带咧，觉得人哋劲啲嘅。或者我有过呢个阶段噶， 乜嘢同学都会咁分噶。哇！咦，你就咁着，即系唔着绑鞋带嗰只咧，所以我哋咧打死我哋都话，我妈一定要绑鞋带，我唔理佢三餐日日。 系咩？我嗰阵时冇谂呢啲， 你冇谂咩？我有啊， 冇啊， 就着涉嗰啲就笑佢噶啦。 就算系啊，你着住嗰对白饭鱼嘅话咧，都有唔同嘅着法噶。 系， 如果你踩踭，试过有一个阶段，哇！踩踭好型啊，你好似咧坏啲嗰个感觉，因为你细个读书嗰阵时，硬系想觉得自己要坏噶嘛， 系 大人噶嘛， 系 啦。咁见到人哋踩踭咧，都系好劲啦！另外咧，白饭鱼即刻会令我谂起咧，我人生第一次帮自己洗鞋，就真系喺个厕所度攞住个尺，去要去擦住嗰对白饭鱼嚟洗噶嘛？ 系啊，你洗鞋 会噶，好干净噶，同埋咧有一种而家我哋个讲法就叫做好治愈嘅感觉咧。嗰阵时冇谂过噶，但系咧你就觉得佢由污糟邋遢、黑掹掹浸咗落个盆度擦下擦下咧，佢变翻干净咧，嗰阵时觉得好开心噶。 我冇觉得开心，我 有啊， 我觉得系苦差嚟。 我好中意擦鞋嘅嗰阵时嗰个玩意， 因为 而家都系啦， 所以而家未用够咗 quota 咯，佢而家唔中意干净。 因为好得意嘅，你可以攞嗰嚿咧劳工拣捽落去上面啊，擦擦。擦， 同埋真系擦得干净。 系啦，同埋有好多研究嘅方法咧，边人就攞洗去污粉，又得嘅。嗰时阿妈又教你用呢几样嘢啦，喺度擦擦擦擦擦咁样。 我系用洗衣粉嘅，我未用过劳工碱嘅。 啊， 系用洗细细个已经咁奢侈啦，真系劳工碱都 唔系。 系 啊，我 女最奢 侈， 你 系污糟咗。 你攞沐浴露啊你？ 唔系啊。以前 佢攞玫瑰牛奶浸嘅， 系啊，即系可能屋企咧冇人有。 我系叫契哥送俾我噶。 咁如果你要请我食饭嘅话，你帮我洗咗对鞋先啦。 唔使洗啊，每次污糟咗佢就 攞嘢出去啊，洗鞋先。唔系啊，你唔记得就有一支白色嘅胶浆，即系嗰支嘢我嚟涂，即系搽喺面嘅咩？ 有。 网上面好多听众系有呢个回忆噶，系一齐分享。 我就系要买呢支嘢嚟涂，我即系唔。洗鞋咯，就系买系买呢啲嘢啦。仲有第二个方法就系攞白色粉笔擦擦擦擦擦， 唔止噶唔止噶， 擦上去之后咧， 葡果液都试过， 太浪费啊！ 有试过葡果液，系啊系啊， 所以我唔够胆用葡 果 液啊， 硬晒嘅会 玩啫嘛，系啊，佢会龟裂咯，好似你敷面膜咁样咯，系啊， 我就冇洗鞋咯，我印象中我自己冇洗嘅，可能我妈洗咯，我唔知啊吓，总之我冇嘅，但系总之污糟咧，我就攞个支嘢咧喺度擦擦擦擦擦啦咁样， 我仲有一个阶段咧，好蠢。 好嘅喂。 因為白飯魚你真係容易穿窿噶嘛，通常就係你個腳趾公嗰個位會穿啦， 因為成日踢波咁樣，男仔又跑咧。 係啦，但係嗰陣時試過又係，即係真係細個會覺得咧，如果你著到佢白飯魚穿窿啦， 好型嘅， 係型嘅，冇錯。亦都覺得咧，如果污糟咗嘅話咧，就好似自己好似不羈一啲咁樣咧。我有一個階段係刻意整污糟對鞋同整穿窿對白飯魚嘅。 白瀨曬太個樣眼啊，佢太白啦，因為嗰只白飯魚。 但我有試過，因為 戰績咧，你覺得嚇咗你著嚟做咩啊？ 係啦，因為你好乾淨嘅話咧，會覺得你好似好乖啊！即係小學成日都明明係鵪鶉咁嘅樣嘅，又細粒啦，又齊音小柏林嗰個頭咁樣啦。但跟住就會想係大個咧，我試即係幾樣嘢啦，整穿窿佢啦，跟住就等阿媽話要買個對啦，就話唔好啊，冇事啊，冇事啊，踩踭啦，整污糟佢呢啲全部都試過嘅。 因為咧越著得耐咧，佢越鬆軟咧，咁就越著得舒服嘅。新鞋嗰時咧硬邦邦噶嘛，因為 其實淨係講緊佢嗰陣味啊，你一世都會記得啦。你幾多年冇著過白飯魚啊？但你記唔記得嗰陣膠味啊？係咪先？有一個階段我又會試過咁做嘅，就係喺嗰對白飯魚上面度咧加顏色。你真係加啲圖案，因為你冇錢買波鞋啊嘛。但係成日覺得咧白飯魚好悶啊，各樣嘢咁樣啦。有陣時出街你都係著白飯魚噶嘛，跟住咧你就會喺上面度畫一啲畫啊，令到佢好似自己獨一無二，又覺得自己好型。係諗翻真係好醜。 沿住佢條鞋邊嗰條線咧，喺度加啲顏色咧，咁你一定會出街啊嘛，係咪先？即係你會加啲色彩落去，變為一對。因為以前咧細個買波鞋，我想問你第一對波鞋係幾時買？ 都是中学啊，是不是？不记得，可能小学都有了。 我估是中一的，即是对于我来讲，第一对有牌子的波鞋又另外一件事来的。因为开始慢慢你除了穿白饭鱼之外，有些人是会买一些，即是开始大家讲究了，就说好像个保护不够，不够好。 哦，即是从健康上面来讲。 是啦，开始就会有些魔术贴那些 Wasabi 啊，那些呢 Wasabi 波鞋啊，那些呢。 我第一对Wasabi 波鞋咪就是在四年班定五年班咯。哇，那时是珍而重之的。 个个都是 Wasabi 的，我发觉我都是。 华山边最平噶嘛， 同埋但系又噏得出个名噶，系啊，有牌子算系咁噶啦，真系。 系头，即系佢系一个嗰阵时系好，因为三间一剔嗰啲好贵嘅。 仲有吕良伟咯， 系啊，吕良伟啊， 挑战自己，挑战别人， 挑战自我啊，好似系。 冇啊，挑战自己，挑战别人嘅就。好康精神， 系啦，好康精神， 系啦。 好多时咧，应该系Wasabi 赢嘅，系啦，Wasabi 系赢嗰个 但Wasabi 冇代言嘅， 好似系冇啊， 冇一个明星代言嘅。你谂先都谂起有吕良伟， 我觉得Wasabi 系丑样嘅，因为佢嗰阵时觉得系一个 cheap 嘅牌子， 但都系日本啦，好嘢嚟噶。 唔知，但嗰阵时系唔中意嘅。直到我记得我拥有第一对波鞋系咩牌子嘅，系K 字头嗰对 啊，有啊有啊， 系啦，嗰阵时咧系曾经有一个阶段系。好劲 啊嘛！卡玛卡柱啊， 系咩啊？唔系喎， 系啊 ，sweet 啊佢， 我哋系 sweet 啊 ，sweet 哎呀，嗰阵时仲有另一款噶嘛，仲有个卡玛， 中学啦已经系， 仲有 个 卡 玛 卡柱喺中间嘅，知唔知啊？ 系啊， 卡玛柱 啊， 系啊， 我知啦，我知啦， 好劲噶，嗱又有华沙比又有卡玛柱，你去到你 K sweet 嗰啲咧，直情 系 中产嚟噶啦嗰啲， 呢个咧系嗰阵 嗰啲欧西流行曲嗰啲噶啦， 我连 几 多钱我都仲记得，喺边度买我都仲记得，应该咧系中一嗰。阵时系扭阿妈扭咗好耐，唔系波鞋街， 系 佢嗰啲大型嗰啲咧，系啦，我阿爸即系我阿爸嗰啲公司，系啦，去嗰啲嗰度买到一对咧，因为阿爸着嗰个牌子，咁嗰阵时真系会当阿爸 系 偶像噶嘛，阿爸你拥有嗰对硬系成个心， 偷佢嗰对着得， 咁唔啱着噶嘛，你见到我咁细粒嘅话， 点偷到阿爸对鞋着啊？ 中一就嗰阵时， 如果阿爸对鞋俾你偷得，唔系着得到嘅话。穿得到嘅，咁你阿爸只腳都好細喎。 中一就真 OK 嘅， 系啊，嗰陣時可能都係三七三八號鞋咁樣嘅啫。跟住擁有第一對咧，哇，399蚊，我記得 係 咗阿媽好耐。 我想話同而家嘅價錢冇分別嘅喎， 又唔止399。 而家最平你300几蚊都有一對嘅啦，梗係有啦。 嗰陣時紅啊嘛， 你真係好犀利嗰陣時， 佢真係 好威啊！ 買對波鞋都咁貴， 每一次 你一定係每朝早食西餐嘅啦。 點解啊？ 我佢真係中產一定係咁樣咯嘛，飲牛奶飲橙汁 嗰啲 咯。 敲个熟蛋嗰啲， 好啱我哋下个礼拜四啊，活动啊， 系啊，真系 呢个就系我嘅第一对，你哋记唔记得你哋自己第一对真正系有牌子？ 头先咪话 Wasabi 咯， 呢对算系 Wasabi 有牌子噶啦 ，Wasabi 都仲唔系牌子 ？Wasabi 系咪 ？Wasabi 就唔系，我真系想话， 系啊，都系牌子嚟噶咯， 都系牌子，大牌子嚟噶。 我去到后来咧，好后都冇机会买到嗰啲好靓嗰啲波鞋啊。后来有个间歇咧，就买过嗰、那个Reebok 咯， 啊， 系啦，咁嗰阵时仲有张德培做代言添，系啦， 嗰只马都系啦。 马我就冇买过，好似 系嗰个相对 地大嗰啲先有， 因为相对地咧，即系你知大家都知道嗰某几大嘅品牌咧，佢相对地叫平少少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嘅屋企人嘅负担，因为唔系净系养你一个噶嘛，屋企仲有兄弟姊妹啊咁样，系啊，所以咧就即系当然啦，同而家嗰啲细蚊仔 B B 都一出世着名牌波鞋， 哦系啊系啊， 系 啊， 即系已经系两个世界。 如果我哋讲翻呢啲即系叫做有牌子嘅波鞋，我睇翻佢个历史推进。有一啲原来你估唔到嗰个款啊，已经有100年嘅历史。 100年啊， 冇错， 系 系啊 ，100 years 就系嗰对布鞋得粒星嗰个牌子咧。 咁耐 嘅系啊，原来佢嗰阵时咧，1917年咧已经系出咗嗰对布鞋嘅款。 错 系啦，咁有一个阶段咧，到我哋读书嗰阵时咧，因为佢相对比其他嘅波鞋咧系平啲嘅， 平啲，但又系冇 佢保护性又冇咁强， 系啦，但亦都冇百分之咁胶。咁臭着完只脚之后， 升级版有啲款式嘅嗰啲鞋， 因为嗰阵时好多明星着噶，佢哋嗰啲好型啊，梁朝伟啊、王菲嗰阵时出嚟唱歌咧，一条牛仔裤就揸住嗰个一粒星嘅布鞋嘅话， 嗰阵时着呢啲 系有筒就会系型啲嘅，所以嗰阵时咧我都有追过呢个一粒星嘅品牌，因为买得起啊嘛，买得起嘅时候咧，我仲每一次咧我去到泰国嗰阵时，因为泰国比香港 平好多，有一轮系啲人好中意嗰度买噶， 系啦，平好多。同埋都好多唔同嘅顏色啦，款式就一樣， 冇錯，但係顏色咧就係 多好多紅橙黃綠青藍紫咧，仲可以有淺藍淺綠咁樣咧。 你普通期有幾多對呢啲啊？ 我有十對，你都知我中意買鞋噶啦。 即係你成日普，我仲想話我有三對都要誇張。 我一對都冇。 我一對都冇試過買，點解嘅？ 我真系冇咁奢侈买呢啲啊！ 我讲紧呢啲咧，已经系去到我即系可能系预科嗰啲阶段噶啦。 大个嘅时候， 大个系大到出嚟做嘢定咩啊？ 哦，咁我唔系，咁我都系出嚟做嘢之后先买佢嘅，读书嗰时都未有。哇！你睇佢真系中产。 我储钱噶，我自己。你哋有冇试过？ 一路就系已经系大洗大洗 万花筒。我细细个开始，点解搞成咁？我我爸我妈我细细个带我睇连根拔，搞到而家成日都俾人连根拔啊！你知唔知啊？ 哦、你又好啦，真系。 但你哋有冇试过为咗要买波鞋而节衣缩食啊？ 冇， 你真系冇。我有试过啊， 因为我都冇谂住买啲好贵嘅波鞋。 哇，我有 啊， 因为一样我真系。 你点同啫？你有契哥嘛？我冇啊。 契爷添啊，可能有。 唔系咯，你唔好嗌，你唔好扮同我同一格。我系清流嚟噶，你系女子，佢系女子。 一粒星嘅布鞋咧就有成即系100年嘅历史啦。其实有好多咧，原来好经典嘅波鞋款式咧，原来已经系流传咗好多年啦。 空气地铁站咯， 即系咩啊？ Air Jordan 咯，空气地铁站呢个应该系都经典噶啦。 呢个经典噶嗱，除咗呢一个系经典之外咧，有一啲 但都冇咁耐历史， 冇100年， 冇咁多。 佢嗰个应该80年代啫， 系啦。譬如一 tick 嘅一个经典款咧，就嗰阵时阿金正传嗰对跑鞋， 系系冇错冇错， 跑步鞋噶嘛。之前原来咧就60年代就已经有呢个款式推出咗，到而家咧都仲有呢个一 tick 咧，都依然系有。当然佢哋有唔同嘅改良版啊， 系当然啊，唔同颜色嘅配搭啊。 如果唔系，点样再赚多你一次？ 亦都將個技術因為越嚟越好嘛，嗰啲避震啊，以前冇呢啲噶。如果要講嘅第一對咧，即係有避震鞋底嘅咧， 係 係嚟自新平衡嘅喎，原來 嚇係咩？係 啊，70年代嘅時候咧，佢咧唔單止有避震啦，佢係啦，佢仲有咧透氣網咧。原來嗰陣時咧都一個新嘅 design 嚟嘅，係啦，就幫大家咧排汗嘅效果係可以好啲咁樣啦。跟住三間咧都有幾對幾經典噶嘛，其中一對咧就係嗰個Smith 嗰對咧，係啦，嗰個款到而家都有。 而家要古老當時興喎， 你真係估唔到，原來呢一個款係由係71年嗰陣時推出嘅。我都未出世，你谂下啦，即系几廿年嘅历史咯。而73年咧就推出咗阿豪仔，应该你就会拥有过呢一个阶段。 73年我未出世， 都未出世啊！ 我讲紧嘅系推出咗第一对。 篮球鞋， 哦系系系， 跟住又会有波波啊，篮球鞋啊，是是是打网球有专属，但系之前系冇噶嘛，原来1973年咧就有一对咧专系为篮球员设计嘅波鞋就出现咗啦，另外嗰个 Air Force 嗰嚿嘢咧就系1982年出现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其实唔同嘅年代佢哋嗰啲鞋咧。原来已经推出咗咁多年噶咯喎！ 系啊，你话如果喺80年代之前咧，就篮球鞋咧个牌子咧就真系五花八门咧争得好多噶、嗯，因为你头先讲话即系嗰个一粒星咧呢个牌子咧都有出嘅咁样， 系 啦，咁啊只不过去到后期咧，真系好似阿 Jordan 开始之后咧。统一天下咁滞、 嗯， 即系变咗一剔牌咧，几乎雄霸咗成个篮球市场。 系， 就算三间咧好努力咁样咧，即系打入去咧、 嗯， 其实到而家都唔系太成功。即系你数篮球鞋咧，都唔会数到三间嗰啲出嚟噶。 所以咧，就算系波鞋款又好啦，篮球鞋款尤其是 咧，但跑鞋又反而就多款玩啲嘅、 啊。跟住有其他嘅品牌都 出现咗添啦。或者波杯咯，波杯又直情又真系即系三间又系独霸天下。 系啦，波杯系好似如果我冇睇错咧，就系50年代咧、 啊， 三间已经有出现 啦。系啊 系啊50年代。已經有，但因為咧就係慢慢去嗰啲又有嗰啲咩復刻版啊、進化版啊唔同咧，竟然波鞋變成咗炒賣，又成為咗另外一件事啦。 係啊， 香港唔好以為就係香港有，其實外國都有嘅喎。 梗係啦， 香港外國都有一啲波鞋需要抽籤啦。 係， 耐唔少應該大家呢幾年會有一啲朋友走過嚟，喂，你個 quota 用咗未啊？我可唔可以借嚟抽一抽啊？有啲就排隊買啦，有啲咧就係、是、即係有炒賣價添啊。我自己咧有一個嘅朋友，佢喺英國度住嘅，佢就係專門咧就係、是、收波鞋嘅，嗱二手鞋嘅喎，成日話著二手鞋梗係。唔好意头啦，系咪先？但系佢哋因为有价有市嘅关系咧，佢间屋有一间房啊，嗱，佢即系20几岁嘅啫，有一间房系专门咧就系收藏呢啲二手波鞋，佢收藏到系值钱，即系佢会再喺啲网站度转卖啊。佢后屘间屋俾人哋打劫， 哎呀， 都系打劫佢嘅波鞋， 哎呀，哇， 打劫啊， 好犀利喎！你个 friend 嗰个珍藏都好劲喎， 因为佢冇啊，呢个系佢自己嘅心头好之余，而且佢当系一个投资， 系有得赚噶。我嘅意思系佢啲即系啲精选都几多咯， 系啊， 即系唔会系啲普通嘢咯。 去到俾人打劫啊！即系我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都呆咗，哇吓，俾人打劫啲咩？即系因为我知佢20几岁，其实唔 系 好有钱噶啫嘛， 系 就有嘅钱赚咗嘅钱咧，就投资喺波鞋 嗰度，大做二手讲紧， 系啊，但系当然嗰啲二手唔系着到好残旧啊，嗰啲咁样系啦，即系系啦，好新下嘅，但系嗰啲就会值钱。打劫啊，入屋打劫为咗波鞋啊， 点一啲都唔出奇啊，又值钱咯、 啊，好不得之了啊！嗱，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听众咧，都喺网上面咧留咗一啲言嘅，即系佢哋 系啊， 都有佢哋嘅波鞋嘅回忆。 讲白饭鱼都几多啊？有冇谂过？ 系 系 一对白饭鱼对你有几唔紧要？飞汪咧就话啦。白饭鱼啊，以前去考车牌必用噶、 哦， 因为容易掌握个脚掣喎。 系啊系 啊，其实都真系个着咩鞋去考车牌咧？都因为每次你学车嘅时候咧，成日都话啊嘛，喂，你今唔好成日转波鞋啊，你着边去学咧，就去边度去考咁样。 系。 佢话白饭鱼佢能够掌握得嗰个脚掣得好好噶咁。 系啊，佢话譬如阿 Sam 咧就话咧，有分噶，就算系一对白饭鱼嘅话咧，有分唔同嘅牌子嘅。原來已經係亦都有分係厚底啦、薄底啦、綠色底啦、黑色底啦，即都會有唔同嘅分別價咁樣。 有啲內地牌子都有添，嗰啲咩回力啊嗰啲咯，即都有呢啲牌子咁樣。 阿 Belly 咧就話啦，佢話落街啊，落街場踢波啊，必備啊，每一個月一對。即系踢烂啊！因为 其实嗰阵时咧，想象唔到咧，大家点解会着一啲咧，真系毫无所谓保护力嘅鞋咧？但系一样睇得咁自然，同埋仲可以洗刷呢一个咧，即系屎波装备多呢一个恶名咧。即系你越系街坊，你越 装备多 系啊，屎波装备多嘛。即系你越系街坊咧，啲人就觉得高手高手，哇！嗰啲着到有钉鞋嗰啲咧，就话cheap嘢cheap嘢， 系噶，唔使搞咁多嘢系嘛。 另外咧，李德聪咧就话咧，20几年前啊，童年回忆啊，就系买第一对咧。就系 wasabi 啊，佢话咧即系觉得自己好劲噶咁样，因为读书嗰阵时咧，净系规定咧可以着白色嘅运动鞋啊嘛，咁样。佢话我当可以买到一对 wasabi 啊，都不知几劲咁样。 系啊，喂 ，Nicky 头先讲两个牌子，我有好有共鸣啊。 系啊， 绿底蜻蜓牌，同埋咧恶臭嘅白兔牌白鞋水，有印象啊？呢、這个即刻有印象呢、這个。 Dennis 话咧要查白鞋油咧，佢话太污糟啊！阿老师罚得冇得上体育堂噶咁样咯。 系啊，阿 Jo 都话系啊，你游完呢个白鞋油嘅话咧。整个鞋面真的会硬晒噶咁样啊！ 嗱，阿 Ken 话咧，双前啊绑带42号16蚊， 集体回忆由波鞋开始，真系希望大家继续有种好开心、好快乐嘅童年啊！ 领先。呢次国会选举共有29个政党角逐120个席位，其中一个票站调查显示，在主要政党中，蓝白党可以获得32个席位，利富德集团获30个席位，联合名单党获得15个席位。正式结果预计一星期内公布。以色列今年4月已经举行过国会选举，当时由利富德集团胜出，获得组阁权，但率领利富德集团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未能在期限内成功组建执政联盟，导致国会解散，重新大选。外界关注率领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的前国防部长利伯曼的动态。利伯曼过去被视为是内塔尼亚胡的亲密盟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吕宋海峡以东的低压区正在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94点，升4点，总成交金额32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6点，升13点。其实会有港股造价，美团点评75元，升3元；腾讯控股343元，跌6毫；建设银行6元，跌2仙；瑞星科技44.45元，升4.15元；盈富基金27.7元，升5仙；中国平安94.5元，升7.5元；友邦保险78.75元，升4毫；中国海洋石油12.64元，跌2.2元。瀚森制药23.85元，跌1.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9.776，瑞士法郎7.88，澳元5.362，加元5.91，新西兰元4.961，欧元8.6635，每百日元对港元7.2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950点。跌50点，港金现价报14,030元，比上日收市升5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86美元，卖出1,503.22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继续同大家讲翻东铁啊，东铁红磡站至到罗湖站就维持7分钟一班车，旺角东站至罗湖站维持3分半钟一班车，大埔墟站至到落马洲站维持12分钟一班车噶。咁至于去落马洲嘅乘客啦，就要喺大埔墟或者系其后嘅车站咧转乘以落马洲为终点站的列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屯门、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好幸运啦，即系超级新星揀咗啦，嚟紧要见骑者咯。当日妈妈同我讲：仔啊，不如唔好玩啦。 我哋又冇錢又窮，你西裝都冇套，你點見人啫？咁我即係第日放學，媽媽就帶住我擺人生第一套西裝，即係望住媽媽嘅背影，即係我都話你要講十次，我十次都起。忍唔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我系麦包麦长青安科同学会。爱一个字也需 要及时。清晨嘅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嘅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嘅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喺熟悉嘅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们平日要维持身体正常的机能运作，就需要吸收不同的维他命和矿物质，其中镁质就对人体相当重要。镁质除了维持肌肉和神经健康，亦都肩负起平衡血糖、降血压以及保护骨骼的重任。镁质是经食物进入人体，靠小肠吸收，再经血液运送到身体各个部分，多余的镁质就会经肾脏排走。镁质主要存在在叶绿素入面，所以凡是绿叶菜都会含有镁质。另外，干豆、果仁、种子类、全谷类都含有较多的镁质。如果人体缺乏镁质，情况严重的话，就有机会出现手脚麻痹、肌肉疼痛、抽搐、癫痫、骨质疏松等等的问题。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呼吁乜嘢啊？ 呼吁定电话咯。 哦，好啊。 猜猜我是谁？礼拜三有猜猜我是谁啊？1872388，1872388可以打定电话俾我哋。 系啦，题目系咩？唔讲俾大家听住。 秘密，你二点半后就同你玩。 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 嗱，有一个题目咧，其实承接住头先阿祖讲嗰个波鞋咧，佢系发生喺台湾嘅。咁咧，佢就话即系佢哋有嗰啲叫做合唱团啊，或者嗰啲演奏乐队要表演啦，即系学校嗰啲银乐队嗰啲噶嘛。咁嗰个服装嘅要求咧，又唔算太复杂，不过咧就起码就要有咩咧，就譬如你话你着翻你嗰套校服啊、制服啊，同埋你要着对皮鞋啦、啊、咁样。 银乐队嗰啲咧又特别要求噶，因为需要一个好整齐啊， 即系好似好正规咁样噶嘛，系啦，冇错。咁啊，究竟一对皮鞋 系 对一个学生嚟讲？负担大唔大？ 咁系大，咪唔好话学生啦，系个家长系嘛？ 系咯，即系对佢嚟讲啦， 系啊， 对个家庭 皮鞋都有平有贵嘅，但嗱，有啲咧，我见过一个阿妈咧，我嘅朋友嚟嘅，佢真系喊嘅， 系， 你都好似有类似嘅经历嘅，点解阿仔，我买平嘅俾你着又好，贵嘅俾你着都好，你三个月你就甩底啊，你就崩鞋啊，直情觉得系崩咗噶咁样啊嘛，系咪？ 呢个咪就系正正我个出现嘅问题咯，真系个个人。穿鞋都不同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男士皮鞋是这么差的呢，真的。 阿妈有话过我的，我成日话那个鞋底会崩这样，它会凹得很快蚀的。 跟住阿妈鞋底咯，一系就甩鞋底，我不知道为什么男人的鞋咧皮鞋的构造咁衰，我真的认真。 定是佢只脚衰啊，唔好话人哋只鞋个构造衰。 买平嘅落俾阿乐乐，即系300零蚊一对黑皮鞋，其实都即系都买啦。跟住继而咧，我啱啱先旧年，唉，见你咁大个仔啦，都即系成日烂嚟300零。蚊都烂来烂去，我一年买两对，不如买对好少少，谂住你 keep 一年诶， 买 对几乎都1000蚊咁滞噶啦，真系好抌本，我认真去日日。 结果咧 ，OK 啦，冇事啦。 结果咪同嗰对300几蚊一样咯，我心谂咁我买对900几蚊嚟做咩啊？ 因为佢咪攞嚟打波啊？ 嗱，我有同佢讲过，你又攞嚟踢波啊？ 正常嘅，嗰阵时我对鞋烂，全部都系我攞嚟踢波打波嘅啫嘛。 跟住佢话以前嗰啲系，我话我叫咗你几多次啊？我有买嗰对踢波俾黑波鞋俾你嘅，点解你唔用啊？好嬲啊！你明唔明啊？ 你应该要下一句你再讲你啊！你知阿妈做得出噶，我真系攞啲嗰啲写书法嗰啲墨咧，油黑你只脚，当你有鞋着啦咁，等你翻学啊咁啊！ 我知啦，咁你自己黐啊！ 即系我会摆嗰啲黐鞋胶，你自己切。我话诶，佢补鞋又补过啦，即系咧佢，我唔再买啦，因为好嬲啊，真系。 做咩要嬲啫？ 唔系，因为 啲钱系佢噶嘛， 佢 又好合。 佢冇唔珍惜啊！我一物二用喎，而家平时着去上堂又系着呢对，打波都系着呢对啊！真系。 你唔珍惜，你咪冇波鞋啊嘛？既我讲完啦吓，咁跟住我话你唔珍惜，你去补，你去黐。 你读 书 嗰阵时，如果你踢波，除非你换嗰对波系好型嘅啫，如果唔系踢波就。我换第二对波鞋，同个仔笑你噶， 笑噶，佢会觉得唔系第一时间就话扮冷静啊咁样咧， 系啊， 有阵时会好麻烦噶， 你翻得学少啊，你听我哋讲啦， 好型嘅真系。 OK， 等等，嗱，而佢学校咧系唔需要咧着黑鞋都得嘅，系可以着波鞋翻学嘅。 咁几好啊？ 点解唔买波鞋俾佢着？ 我梗系有买，我点会冇买波鞋咧？咁问题，波鞋又系。 都是甩底的， 不是甩底啊，波鞋会烂面啊，即系嗰啲面。 边个着噶？你个仔啊？ 我仔咯。 哇，你个仔其实系咪翻去咬鞋啊？佢系咪见到阿妈每日都咬鞋咧？佢翻到学校学佢啊，真系 咬都咬拖鞋啫，都唔系 着拖 鞋。 系咯，即系咬柴啫。 好嬲啊！我话喂，买踢波嘅波鞋买俾你，钉鞋我又买埋，即系总之点解你啲鞋咧烂得好快啦？咁啊，好 你个仔高啊嘛，只脚又大啊嘛，运动力又强啊嘛。 阿妹啊，着对波，着嗰个校服裙啊，着咗四年啊，我都未买咗条新校服。 车唔高咯， 你 阿妹。 之前我 佢话 系啊，佢阿妈为咗悭钱 咯， 着拖到六脚眼啊嘛开头。 佢嘅目标就系由晚礼服着到迷你裙，系啦，你有几高啊？由佢着啦。 着得两年啊，黑皮鞋都系冇换到，即系阿妹相对地喺呢方面 比较啊。 嗱，佢而家呢单新闻咧，其实佢系之前一个都比较刻苦嘅新闻嚟噶。佢话喺台湾咧，佢哋就有一个即系都系喺偏远地区，即系唔系佢嗰啲咩台北啊嗰啲地方嘅。在花莲那一带呢，他原来那里有些偏远的学校呢，你真的估不到他们呢原来有这么穷的。他说当他们搞这个银乐队的时候呢，第一就没有钱买乐器啦，要赊借啦都算了。那他说那些学生呢坐在这里，本来呢大家就应该全部穿整齐黑皮鞋啦，就这样。跟着他说老师发现，哦，为什么硬是觉得个个都是穿黑色的鞋的。我系觉得点解呢几个同学仔对鞋有啲唔系好同咁样嘅， 即系好似我头先开口及着你咁，佢攞油啊油黑只脚当系。 咁佢唔系佢望一望佢就话系鞋嚟嘅，又黑色嘅。个老师立过嘅时候佢话，但系唔对路啊，人哋啲皮鞋样唔系咁嘅。跟住再望一望，咦？点解你对鞋咧就是黑色嘅，但系中间咧有一格嘅痕喺度嘅咁样。 咩咧咁样？ 系啦， 一格一格嘅， 即系明明显显见到咧，佢对黑色嘅皮鞋里 边 咧， 透咗啲 系有一格一格咧，分得出咧，好似有一个格仔一个格仔咧贴住咗喺对皮鞋表面咁样 嘅。哦，我知啦，因为其实对皮鞋已经系烂咗噶啦，就攞啲黑色嘅胶布咁嗰啲咧，大力胶纸嗰啲油咗黑色度， 啱咗一半， 黐咗黑色大力胶啊， 啱咗一半，啱咗一半，啱咗一半咧就黐咗黑色大力胶，另一半唔啱咧就嗰对根本唔系皮鞋嚟嘅， 系咩鞋啊？ 佢话咧嗱呢个真系好古怪。可能你觉得香港的学生呢正路就点都有对皮鞋的，因为我哋焗住要着翻学啊嘛。但可能咧，佢哋系咪即系亦都系有啲校规咧？可能就唔使佢一定着皮鞋。佢话原来大部分佢哋嗰啲即系偏远地区啲学生咧，就买唔起皮鞋，因为平时着嘅机会又少。譬如你唔会落街买餸啊，或者玩咧都着皮鞋嘅。 可以翻学啊嘛， 可以唔使着嘅。 啊，可以唔使着，所以佢系因为 银乐队佢先要着黑鞋。咁于是乎咧，佢话咧，佢哋嗰个团里边咧有十个学生，佢话有六个咧都攞咗自己平时着嗰对波鞋，然后攞黑色胶纸咧黐住咗，就变咗系咧扮黑皮鞋咧就坐喺嗰度演奏咁样。 哎呀，但其实佢拆翻之后咧，嗰对鞋个表面系会损坏咗。 咁但系对佢嚟讲，佢唔系损唔损坏，佢就话：喂，冇理由咧，为咗呢个活动咧，要买对皮鞋，即系可能 过咗呢一关先。 系啦，又唔够钱，咁于是乎咧就有呢件事发生咗咯。咁后来一影出嚟咧，对台湾嚟讲嗱，大家都即系印象中台湾都好发达噶啦嘛。当年嘅四小龙系咪先？经济体又即系旺盛，你冇谂过咧？好多网友就算台湾人自己都话唔系嘛，我哋生活紧同一个台湾，点解有啲人咧即系皮鞋都冇钱买，要攞胶纸嚟黐住对波鞋啊咁样？ 佢有冇访问翻嗰几个？ 有啊有啊，佢有访问佢哋噶。 我嗱，在我而言啊，认真地。呢啲情況咧喺我呢度都有發生， 真係噶。 問題就係 邊度啊？香港啊？ 我自己啊， 你細個 唔係我細個啊，講緊兩個細路 係啊，點樣噶？ 佢到而家都冇校褸噶， 係 因為問題校褸佢哋係唔著噶， 係 但係要著係做咩咧？就係、是、翻去學校影相，影嗰個 班相 嘅時候要啦。咁我真係冇買，佢就話。 都唔使买啦，妈咪。我或者问人借啦咁，因为真系用一次，佢就算冬天佢哋又唔着校啦，唔系好暖噶嘛，大家知道。 系系。得个重字嘅啫嘛。 又或者代表学校出去做一啲活一啲 合颁奖啊嗰类嗰啲啦， 先至会着嗰件校咯。所以我都系会选择唔买。 不 过 咧， 问人借。 不过有少少唔同嘅，你系选择唔买啊嘛。 啊系，即系话有能力买嘅。 佢系冇选择，唯有贴胶纸。 所以我就系问佢系咪即系系原因系话，我会真系着一次借，咁我先揾一啲后备嘅方法咁样用，定系真系穷到买唔到？ 佢哋都系暂时买唔起嘅、 哦， 所以佢哋先至会。 Okay、 但系咧，嗱，呢个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佢話啲僆仔咧冇一個咧，因為咁樣覺得唔開心嘅。可能僆仔好嘅地方就係咧，佢都唔知道有咩咁大不了。佢就覺得咧，佢話好好玩啊！佢覺得黐住波鞋咧變咗黑鞋咧，好有創意， 同埋解決到 咯。係啦，甚至乎佢話咧，有其他家長見到咧，即係都好正面啦，全部都話咧，佢話喂咁咪好咯，因為最緊要咩啊？係啦，佢話最緊要係你演奏嘅樂器好聽，就唔係你對波鞋或者你對皮鞋有幾咁靚咁樣。 認同。 咁於是乎就大家就反而咧就好正面。好欣賞佢哋呢間學校，嗱佢哋老師亦都唔會因為咁樣咧就話唔俾佢哋演出嘅，因為大家都知道錢啊買樂器都話唔夠錢啊，賒借咁樣，更何況你要求啲隊員著皮鞋咁樣啦。 我覺得係同個風氣有關咯，我估咧即係應該係台灣邊一個地方話你花蓮啊， 花蓮 即係其實佢相對真係 淳樸啲嘅城市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其實我覺得呢啲好啊，即係你諗下，如果喺香港，我真係自己心諗啊嚇，我包括我自己，我讀書嗰陣時，如果我見到我個同學仔佢咁樣。包住一对波鞋扮皮鞋翻学嘅话咧，我一定笑佢，即系个人品唔好，我认咯。系啊，但系佢哋淳朴啲，即系有 可能好啲啦。 味道系 唔系？同埋咧，嗱，调转系咩咧？佢数量多啊嘛。 啊，唔系，一个半个。头 先十个里边有六个都系咁黐。嗱，如果你话你成班，我哋以前大班42个人咧，你得一个系咁样做咧，你就 笑 佢啦。 毕业啊，真系。 但系如果你一班里边咧，十个人咁样咧，又唔同讲法嘅。毕 业之后啊，而家出嚟聚会都仲笑紧你。 可能系啊，真。即不过呢、這个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启示咧，即系话俾香港啲小朋友听，你 系 好幸福嘅，好似阿田话斋，而家边个细路出世嘅时候，净系两岁都未够咧，可能已经有一剔牌嘅波鞋俾你着， 系 噶。 嗰啲 B B 版几多啊？ 系啊，仲要系你点会惊冇皮鞋着？即系哇咩？ 我谂佢唔识。 系啊，咩靓鞋都卖俾你 啦。呢样嘢香港咧都有少少调节紧，譬如我睇日睇咗另外一个嘅专题报道咧，就系话而家香港有一位妈妈，佢咧其实唔止佢嘅，佢就做咗一个二手嘅網站啊，就專門咧就以物易物。即 系 因为佢话小朋友咧，即系大得好快啊！佢嘅鞋仔又好啊，衫仔又好啊，其实全部都着唔长嘅。咁大家其实而家平时都我一个就传一个啦。啊，李生啊，咁跟住你生 B B 啦，咁我俾我啲你啦。 呢 个做法 真系非常之好。 佢就直情搞咗个平台咧，希望可以推广呢一样嘢，即系话俾大家知，其实有好啲嘢咧，唔系需要用钱去买嘅，因为有啲人已经拥有咗，但已经变得冇用啦。咁不如我哋就互相有个平台去用以物易物嘅呢个方式。 系 你争。对小朋友争对鞋，我有个交换啦，咁样其实可以鼓励噶。 系啊，而家即系生活咧，叫相对地富裕咗咧，生得又少啦。 同 时间 又 艰 难咗噶。 生得又少咧，啲家长好愿意买新嘢俾佢哋。但系由于亦都真系因为咧，小朋友真系大得好快，一年可能唔够咧，嗰对鞋仔唔啱着。咁其实鞋真系有八九成新噶。 冇错冇错。 咁所以传翻出去俾即系再次发展俾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接手嗰个都唔会觉得佢旧咯。 系啊，咁啊，有啲咩咁唔开心？嘅时候咧，你望一望啦，黐黑胶带嘅皮鞋都可以着到出街噶，最紧要就系你演奏得好听，你个人成功咪得咯。We can leave the Christmas lights up till January. This is our place. We made the rules. And there's a dazzling haze.About you, dear. Have I known you 20 seconds or 20 years? Can I go where you go? Can we always be this close forever and ever? And I take me out and take me. let our friends crash in the living room. This is our place, we make the call. And I'm highly suspicious that everyone who sees you wants you. I've loved you three summers now, honey, but I want them all. Can I go where you go? Can we always be this close forever and ever? And I, take me out and take me home forever and ever. You're my lover. 佢真係完得好突然嘅喎， 所以我又唔即係咧要準備咯，所以提咗你。 唔係，但係好啱嘅，因為嗱 ，Taylor Swift 呢一隻 Lover 係 即係一段愛情或者一個愛侶， 完得好突然，你想講 係啊，突然而來的愛情，亦都係突然結束的愛情，冇先兆嘅，所以呢隻歌。我阅读到佢深层嘅意思就 系、是哦， 多谢你啊！ 我呢毕竟乐评人嚟啊 嗱，我哋成日会话咧，平时大家都中意，如果可以嘅话，拗到少少着数系开心噶嘛，理应系咪？但如果你 系 一个老板，嗱个岗位唔同咗，我哋三个都唔系老板啊嘛，系咪？如果你 系 一个老板， 唔系我哋老板嚟，我哋有请工人姐姐，三个都 系啱嘅，咁又啱嘅。OK， 嗱，你系一个铺头嘅老板 ，OK OK， 打开门做生意嘅咁样，跟住你咧就遇到一啲朋友上嚟咧。是朋友啊，真系、即系你啊，好开心开咗间铺头仔咁样，得闲嚟睇下，得闲嚟睇下，唔单止会朋友嚟支持噶嘛，你屋企人会嚟支持噶嘛，系咪？即系啲唔系太熟嗰啲姨妈姑姐啊咁样。今次咧就有一位嘅朋友就将自己嘅事件咧摆咗上网同大家分享。 点咧？ 佢就话咧，佢同朋友开咗间铺仔之后咧，跟住就有啲亲戚就话：喂，我嚟支持你啊，嚟支持你啊！开头嗰几次咧，每一次咧就拗电视框。即系拗个 discount 先，其实去到呢一度嘅时候，系啦，咁你哋会觉得即系你遇到一啲咁样，你会点样推嗱？讲到明，小本生意嚟嘅啫，佢每一次嚟都想打个折头咁样，你会唔会俾你？ 但如果亲戚上头，真系冇办法嘅， 系一定要俾系咪？ 系啊，早早讲紧系唔系好亲，即系疏疏地嘅。 总之姨妈姑姐嗰啲啦，亲戚啦，即系 姨妈姑姐就亲 噶 啦，姨妈姑姐就亲噶啦。 断睇翻你哋个关系啦，即系系啦，好似近但可以。远噶嘛，但佢每一次开头嗰几次去到咧就拗折头，跟住咧佢都无奈要咁 俾佢 一场啊嘛，系咪先？ 俾嘅，因为咧除咗咧即系俾嗰个姨妈姑姐睇到啊，即系好啊乖喎。其实你阿爸阿妈都有面子噶， 冇错， 即系你觉得要俾， 梗系啦，因为除咗自己之外，即系你蚀啊，你都要俾，因为即系顾及住全家嘅面子啊嘛。 冇错， 开头佢真系咁做，因为佢亦都系咁讲到明，佢话怕啲咩咧？嗰啲 脸咯， 三度四。 系啦，就中伤自己同埋屋企人啦，即系话冇礼貌。咁啊，开头咧都会俾少少嘅折头啦，或者会将一啲嘅赠品啊，即系未有阵时未有 就会即系嗰啲譬如可能啤酒嗰啲，可能一啲赠品。 锁匙扣啊， 系啦，可能如果系卖化妆品嘅，有啲试用装啊，嗰啲咁啦，就谂住咧封住佢把口啦，咁样。点知？ 贪得无厌。 系啦，嗰啲亲戚咧，即系得一就想二啊， 叫 晒 阿钱过嚟。 永系啦，就永远都即每一次再嚟嘅时候咧，佢都会话我想要多啲折头，我想要多啲赠品。但系嗰个人咧，即系店主已经讲到明噶啦，其实即系利润好低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唔好去到咁盡啊！咁樣， 佢真係同佢咁講啊！ 啊，係啊，佢即係當然佢係婉轉咁樣去講啦，即 係都實不相瞞啦。 係啦，個利都好低㗎啦，係啦，咁樣我好難做啊！咁樣，最終後屘咧，因為佢繼續喺度拗啦，跟住最尾嗰次咧，呢一位佢就決定折頭唔俾，連贈品都唔俾啦， 收足原價。 大家可以估下呢一位嘅親戚啊，佢嗰裂面口啊，會變成點樣？ 唔係好似頭先我黐嗰對黑色波鞋咁樣。 系咁话，翘得好，翘得上脚眼， 又黐得实啦，又黑啦，系咪先啊？ 只咁添啊！ 啊，仲数 数 佢啊？ 又未到数佢嘅，但系只不过咧喺走嗰阵时，一个唔小心将所有嘢整跌晒。 咁就好啦，真系 一家人啊，真系。 咪好啊！以后真系唔使再俾面啊嘛。 咁啊，系啊，都破裂咗啦，系咪？ 咪咯，成个电视框都烂咗啦。以后真系唔使再俾任何嘅优惠佢啦。 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机电工程署处理助理署长张剑清表示，有派人通宵在场监察港铁在红磡站的维修和测试工作，未有发现路轨上有异物。他又说，现时在红磡站路轨共发现分别两处断轨和两条裂纹，两处断轨的宽度分别是30和45毫米，和昨日公布的不同，不排除是将出轨车厢移走的时候造成。张剑清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机电处除了要求港铁提交报告之外，亦都不排除再自行做事故调查。他又说，在本港出现出轨事故罕见，如果调查结果复杂，可能会借助有同类事故经验的海外专家协助调查。因应港铁红磡站附近昨日有列车出轨，今日东铁线红磡站只可使用一个月台。早上繁忙时间，红磡站秩序大致良好，未见有大量乘客等候列车。港铁都派职员协助乘客。有乘客话，虽然红磡站来往旺角东站要每7分钟先至有一班车，候车时间比平时长，但佢并冇提早出门口，反而感觉站内人流比平时少。估计可能市民担心今日红磡站人多挤拥而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有乘客表示，近期的社会事件原本已经令他对港铁感到失望，加上昨日的列车出轨事件令他对港铁更加没信心，如非必要都不会选择乘搭港铁。反修例风波引发示威冲突持续，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引述旅发局数字表示，八月来港旅客减少大约40%，业界反映事件拖累短途入境旅客减少近90%，当中以东南亚旅客为主。黄俊达表示，旅客出外旅游的意欲亦都受到机场示威影响，7至8月外游印花税数字有近2位数跌幅，预计9月跌势会持续。他又说，目前难以预测全年访港旅客减少多少，但相信会按年下跌。一艘台湾渔船6年前被菲律宾海巡公务船开枪扫射，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死亡的案件，马尼拉地区初审法院裁定涉案的8名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人员杀人罪名成立，分别判刑大约8年至到14年8个月。法院又裁定被告必须支付50,000 peso民事赔偿和50,000 peso精神损害赔偿，合共相当于大约60,000元新台币。2013年5月9日，菲律宾巡逻艇在台湾与菲律宾重叠的经济海域射击台湾广大兴28号渔船，一名台湾渔民中弹身亡。 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97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3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36点，升13点。一直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75蚊，升3蚊；腾讯控股343.2，跌4毫；建设银行6.1元，跌1元；瑞星科技44.45，升4.15；盈富基金27.7，升5元；中国平安94.5元，升7.5；友邦保险78.7，升3.5；中国海洋石油12.64，跌2.2；汉森制药23.95，跌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21，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5，加元1.325，新西兰元系0.634，人民币7.087，英镑兑美元1.249，欧元兑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1,961点，跌39点。港金现价报14,03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5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8美元，卖出1,503.14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周道峰风骚有新环节啊！ 我知啊，人物专访啊嘛。 有几劲啫？佢揾到哆啦 A 梦就话劲啫。 喂，个嘉宾嚟紧啊！ 风骚快活人的寻找快乐的人，今集有我，我是黄秋生。 黄秋生， 想知道秋生跟我们讲什么？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秋生哥这边啊， 你边我做主角得不得？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好幸运啦，即系超级新星拣咗啦，嚟紧要战旗者咯。咁当日妈妈同我讲：仔啊，不如唔好玩啦，我哋又冇钱又穷，你西装都冇套，你点见人啫？咁我即系第二日放学，妈妈就带住我摆人生第一套西装，即系望住妈妈嘅背影，即系我都话你叫我讲十次，我十次都系忍唔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我系麦包麦长青安科同学会。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是不是先？是不是又要入钱的？ 完全不需要啊，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风骚快活人嘛。 好啦，猜猜我是谁啊？我哋今个礼拜嘅题目咧，真系要开股啦，新鲜滚热辣，同大家息息相关。 都唔系咩新鲜滚唔滚热辣啫， 唔系啊， 真 系新鲜滚热辣。 我觉得佢永远去摆咗好多 嘢啊。 只不过譬如你最近又有啲新闻咧，可能你会特别关注呢个地方咧，可能你就会再留意一下，系原来咧佢里边有咁多唔同嘅嘢咁样，好合理啊！我哋今日想讲咧，即系地铁， 系港铁啊， 系啦，咪即系嗰个牌子啫。我讲呢个地下铁路啊嘛，你喺地铁会见到啲咩咯？ 唔係就係講地下㗎，我東鐵線都可能會講啊， 條條線都有啦，好啦， 係啊， 鐵路啦， 冇錯，所以咧就會講啊，我哋香港嘅睇鐵路度你會見到嘅嘢，咁啊歡迎大家而家咧可以繼續打電話18723888俾我哋咯， 冇錯，咁啊大家日日都有答㗎啦，咁究竟你有冇印象裏邊有啲乜嘢嘅， 即係可有陣時 設施啊、物品啊咩都好咧， 範圍好大，我想 話，範圍好大㗎，地面地底好似阿祖話齋咁啊，條條線都有得講㗎嘛， 條條線佢哋有啲嘢又唔一樣㗎， 輕鐵都係， 都可以講啊，都屬於港鐵㗎嘛， 係都係啊，係啊， 可以講。点解唔可以 啦？系啊， 我唔知嘛，我惊我错啊嘛。 好啦，我哋而家可以听电话咧，18723888，18723888。我哋今日想讲咧呢一个港铁咁多个车厢、月台咩地方都好，有咩发生车站都得嘅 吓。 好啦，电话旁边有听众喺度啦 吓。Hello， 你好 ，Fanny。 系 ，Fanny 你好，真真我是谁？ 喂 ，Hello， 系咪你啊？ 系听到， 系听到嘛？系咪？好，首先你咧要拣阿豪姐、阿点或者阿祖，你拣我哋其中一个先。 豪仔， 豪仔，好嚟。 咁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啦，你有冇搭港铁噶？ 有。 有咁啊，好啦，嗱，我而家讲紧呢样嘢咧，就系唔系个个都可以使用嘅。如果你要使用嘅话咧，你一定一定一定咧就要嗌职员嘅。但系好得意嘅，通常咧就会有好多唔关事嘅市民咧。就会行过路过咧，都会企喺度咧，八八卦卦咧，都会望下。哎呀，原来咁样噶，咁样嘅。 嗰个名，嗰个别名咧，即系嗰个正确嘅名字，你有冇知道系咩噶？ 官方名我真系唔知。 系咯，其实应该要俾一个官方名。 唔系官方名唔知，但系其实你答得出佢嗰个所谓嘅用途啊，同埋大概嗰个即系名嘅范围， 都 OK 嘅咁样。系啦，嗱，三个 tips 就咁嘅，真系唔系个个用得嘅。如果你要用咧，一定要嗌职员帮手嘅。 系 每次个职员咧，真系一帮你去使用呢样嘢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行过路过啲人咧，唔关事嘅，唔用嘅。喂，睇下先啦，哇，又第一次见到，又好得意啊，咁样噶，原来系。 好 ，Fanny， 貼士俾咗你，你可以問問題嘅。 係啦。 係咪俾輪椅嗰啲用嗰塊板啊？ 嗰塊板係咪？ 係 其實都係嗰樣嘢係嘛？即係你講緊，你講緊喺邊度噶？你講緊喺邊度會見到嘅先？ 地鐵嗰度。 唔係啊，即係 月台。 你講緊月台定係喺個站？ 月台。 即係進入車廂， 我又唔係講嗰樣。 近，但係唔係嗰個位置。 好似嘅，好似嘅。 Fanny 繼續向呢個方向進發啊！ 近㗎啦， 係啦。 出咗之後咁點啊？出咗完，出咗咪啊！ 你可以問問題啦，都係嗱咁講，都係幫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可能係輪椅嘅人士， 同埋佢會有聲個，佢會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拱咁樣 嘅。唔係啊，同埋佢之前會哔哔哔哔哔哔哔先㗎，係啦， 係啊，有聲㗎。佢就唔係喺月台度用嘅。 係啦，都係方便一啲咧，有需要或者坐輪椅嘅朋友嘅，但係都係港鐵站。咩 lift 先？ 系啦，咩 lift 先？你大概讲到嗰个 唔系 lift， 唔系，但系佢系辅助 设 施嚟噶， 轮椅系咪辅助？ 都系轮椅辅助嘅。你讲到佢大概点用就得噶啦。你有冇睇下？你有冇见过先？佢喺个 见过 啫 嘛， 因为应该 有见过嘅。嗱，通常咧你都知道啦。 你话喺边度用嘅？ 喺边度用？ 嗱，我哋搭港铁嗰阵时咧，好多楼梯或者扶手电梯噶嘛。但系有阵时嗰啲位置唔系每一个出入口咧都有一啲 lift 啊 升降 机俾你，所以咧就会有一啲特别嘅装置咧，就方便啲朋友咧，就算系楼梯都好啦。 你一齐讲埋，你只不 过楼梯嘅地冇楼梯地方系咪？ 都未答到啊！ 未答到噶， 未 答到， 冇错啊！所以嗱，喺嗰啲系啦，你啱噶啦，楼梯嘅地方，佢会有啲咩特别嘅装置去帮佢哋嘅咧？ 特别喺个月台入口，咪即系个站嘅入口嗰个位咧？ 系啊，站嘅入口个位。 咁你如果坐轮椅嘅话，你佢又冇升降机、啊。 其实呢个有啲难，好难讲到佢真正个名 字。唔使讲个名噶，你有冇见过佢 要反落嚟嘅咧？ 哔哔哔哔哔，难 道佢真系未见过？可能真系。 但大部分站嘅都会有嘅， 系， 但未必会咁啱。可能阿 Fanny 就 咁啦。如果 Fanny 头先都曾经搭过呢一个板俾轮椅人士使用嘅， 我 哋 都 当 啱 系啦。Fanny 其实咧，我真正想讲咧，就系睇下你有冇印象啦。你喺嗰个站入口嘅地方咧，佢如果系楼梯嗰啲咧，佢就会有一部咧，真系好似爬山嘅升降机咁样咧，佢会有块板喺个楼梯边度咧就伸出嚟，咁咧你就成个轮椅咧就摆上去，佢就跟住一级一级咧就会咧由嗰、那个即系站嘅入口咧，佢就会慢慢咧升降升降咧，就连人带轮椅咧落到地底嗰个位噶。你有冇见过嗰部嘢？ 我见过，但我唔知 点 叫咩名 字。哦，系啊，唔紧要，唔紧要。其实我都暗咗个官方名嘅，不过你知啊，呢个装置就 OK 噶啦，真系。 系咯， 系咪嗱？你系要揾帮你使用啦，你系唔系个个需要啦？ 我哋可以咁讲，无障碍设施。 好大范围啊，真系啱。 真系叫无障碍设施。 而且佢第三个特征咧，就系真系好多人会企喺隔篱睇噶。 OK， 嗰个叫做轮椅升降台。 系啦， 系啦， 系轮椅升降台。 好，恭喜晒 Fanny， 你都答到噶啦。 你都答啱咗嗰个类别噶啦。系啦，恭喜你 ，Fanny， 几 年不送翻俾你啊！ 因为最近咧，我仲见到佢有一个广告咧，喺地铁度卖咧，可能系有啲叫做嗰啲叫做平等机会嗰啲措施咧，佢就影住一个楼梯。好大个楼梯咧，直情成张海报咁高嘅，咁咧就有只皮鞋踩上去， 系， 咁然后咧喺个楼梯底嗰度咧，就有一个人咧画到好细嘅，特登画到好细嘅，坐住轮椅，咁然后佢就话咧，我们眼中的楼梯咁样咯，咁其实个意思好明显就 系，即 系 好大级，佢对于佢嚟讲好吃力， 系啦，对我哋有只脚咧就咁踩上去咧一级楼梯啫嘛，佢话对嗰个轮椅人士嚟讲咧。哇！嗰、那個樓梯就高到咧，就真係喺佢面前，好似一幅不可逾越嘅高牆咁樣咯。咁所以你話有呢啲設施幫佢哋咧，係好有需要 嘅。我認同，我認同啊。 係啊，好啦，再聽下個聽眾電話啦。Hello， 你邊個 ？Hello， 文文。 係。 Hello， 文文你好。 甜甜同阿祖啦，你可以揀，係啊。 聽到嗎？ 聽到啊！ 你揀 阿祖定 阿祖啊？ 係啊。 阿祖啊。 好，冇問題。好，我呢、這個第一個貼士。唔系条条线都有嘅 ，OK。 第二个 tips 有嘅话咧，佢系会喺同一个位置嘅。第三个 tips 阿田系唔会用嘅。 咩叫同一个位置啊？ 即系如果有嘅话，佢就会喺同一个位置咯，个地点啊，即系佢用，即系呢件嗱。首先第一样嘢唔系条条线都会有呢一样嘢嘅， 系。 而呢样嘢如果喺嗰条线有嘅话咧，佢系会喺同一个位置度出现嘅。 即系其他线如果拥有呢个设施，都系 其他线系唔会拥有，得一条线拥有嘅啫。 但系咁咩叫其他都系喺同一个位置啊？ 有嘅话系会喺同一个位置嘅， 咁但系其他都冇啦。 系咯， 我依家 我咁快 乱， 我真系估唔到 咩啊？ 阿田 系咪有卡系放呢个呢个伤残人士可以推轮椅入去嘅位置嗰、那个？ 咁、 啊、 又唔系喎，呢、這个系条条线都有噶，即系系啊！但我呢个唔系条条线都有嘅。 但系嗰样嘢，因为头先我同阿田个问题就系咩叫做佢喺同一个位置？你同一个位置要同其他比较先知道同或者唔同噶嘛？ 即系譬如乐富站系咁，系嗰个位置；九龙塘站又系嗰个位置咁样。 咁先 会 话， 如果佢会出现喺嗰条线嘅话咧，都会。在同一个位置咯， 佢重复三次个答案一样嘅， 即系譬如佢系喺荃湾线嘅话，即系不论佢出现喺荃湾站又好、葵青站又好、深水埗站都好，都系喺同一个位置咯。 咁样即系固定嘅一个位置， 系啦。 总之嗰条线喺唔同站，即系个个站佢都系同一个位噶啦。 系啦， 咁啊清晰啦。咁但系有啲咩系得嗰条线有嘅咧？ 第三个 tips 咧就阿田应该系唔会用嘅， 佢系唔会用嘅， 四个字嘅。 净系咁，你哋咧？你哋用？ 我会用嘅。 我会唔会用噶？ 你可能都会 咁得意， 系其实同性别系冇关系嘅。 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 道。四个字， 咁我而家明啦。啊，四个字噶， 系 咁长噶， 四个字。 我唔用， 你唔用，我觉得你唔会用，我估嘅啫。你应我觉得99% 阿田系唔用嘅， 系咪大部分如果日日有搭地铁嘅市民都会用噶？ 唔关事，你系咪日日搭地铁嘅？睇你个人嘅。系啦， 我估到佢嗰个用途同埋方向，不过我又唔知佢正確有四个字咁长 嘅。喺东铁线嘅， 哇，我好少搭嘅真系， 我好少搭东铁。 系， 咁你谂下， 都 谂下啦，系啊，系啊，得佢先。 系咪紧急嘅嘢噶？ 唔系紧急嘅嘢嚟嘅。 紧急咪应该个个站都有嘅。 系啦， 但我唔会用，但系你哋会用、啊。 我系通常都会选择用佢嘅、 哦。我知系同懒同唔懒有关嘅，系咪啊？ 唔系， 佢又唔系，我又搞错咗咯。 四个字， 你哋真系答得东铁线少啦。 哦 ，OK OK， 原来系四个字咩？我谂住两个字都系，系咪嗰样嘢嚟噶？ 如果你真系全名系四个字， 系啊系啊。 你又知系咩？ 我估紧系嗰样嘢啩？啊，唔系、啊，你话唔系得嗰条线先有噶、啊？ 系啦， 咦，我越嚟越估唔到啊！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咁你试下俾啲贴 士啊！肯定我知。嗱，如果你用咗嗰样嘢咧，你就会咧付出多啲嘅，但系你又会享受多啲嘅。 啊，知啦知啦， 系 系系俾贵啲钱嘅嗰个优 嗰个咩啊？嗰、那个叫咩啊？ 头等车 啊！ 原来系咁 啊！ 铁线先有噶嘛， 阿 片就应该唔会俾钱噶啦。 你啊， 佢有啊， 我就一定系搭。 我头先我谂咩？我系谂起嗰啲咧，再放 lift 嗰啲啊。 我 以为你话我同你就会搭 lift， 因为懒同我哋唔惊，佢又惊咯。 我头先话会喺同一个位置咧，因为佢个车厢系喺同一卡嗰度噶嘛，所以咧喺成个东铁线度都系喺嗰卡会喺同一个位置度出现，唔会变咗由第九卡变咗第三卡，唔会第三卡变咗第一卡。 你听唔听到佢讲咩啊？佢每一次佢都系搭头等。 系啊，当我长大咗有能力嘅时候， 啊、 即系哪怕系九龙塘去沙田，你都系搭头等嘅、 啊。但系跟住你咪系系啊， 我搭过一次咯， 系啊， 系啊， 所以咪系个比例嘅分别咯。 犀利犀利，睇晒 头等车厢 文文。 哎， 杨 总，我谂到系乜嘢先俾个贴士大啲嘅？ 我全部都乱晒。我头先谂紧系咪讲厕所啊？但系厕所系冇留四个字噶，同埋第二条线都有厕所噶咯。而家 系咯， 系咯，咁再放呢个最似噶啦。 我觉得我个贴士其实俾得几好噶，不过可能咧，如果冇小搭东铁线嘅朋友咧，可能就真系 即系唔会第一时间，因为即系普通我哋呢啲市民咧系搭其他车卡噶嘛， 系 咪？即 系 咁咯。 好，下位嘅听众， 好啦，下位你系边个 ？Connie， 喂 ，Hello，Connie， 系， 只不过我哋今日啲听众神秘 啊 ，Connie， 你 系 咪仲未放工啊？ 系 咪？ 系啊，我 翻紧 工。 翻工咁，我哋俾阿叫阿添俾贴士你。 多谢翻紧工打电话嚟玩。 佢当同个客倾偈嘅而家。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每一个站都有嘅。通常咧都唔系一个人去使用嘅。嗱，讲紧使用嘅唔系乘客，系职员。 好啦，职员先会使用嘅三个字嘅。 系啦。 就个个站都有嘅。 系，佢系，我相信吓。应该系职员就一定有噶啦 ，Connie 你可以试下问问题啊。 系啊，哇，好难， 我觉得好难咯、 啊。唔系难嘅，唔系一个人用嘅，记住。 乘客系一定唔会用嘅，系咪？ 乘客唔系咁，你要用嘅你都可以用嘅呢样嘢。我讲喺地铁站里面啊嘛，系咪先？系啦。 系咪如果你想用乘客想用嘅话咧，系要有 乘客唔使用噶， 唔使用噶， 乘客唔使用噶。 我即系想讲职员有用要用嘅嘢啫， 职员先要用嘅。 系啦，三个字， 三 唔系一个人用嘅， 唔系一个人用。 系啦， 我即刻谂，就系职员需要用，乘客唔会用，职员证咯。 但系一个人用啊嘛， 系啦，佢当系用嗰时唔系一个人。 系咪透明噶？ 唔系 透明噶。 三个字， 系一样嘢嚟啊？ 系咪同沟通有关系噶？ 系 同沟通联络有关系嘅。啊，呢个几大嘅提示啊 ，Tony， 犀利犀利， 对讲机。 是啦， 咁你讲嗰个对讲机就系喺 佢 calling calling 嗰啲啊嘛，即系嗰啲佢个黑色嗰、那个有支天线嗰个嘛。 但系其实个车厢里边都有一个嘅、啊。 车咁唔系俾乘客用噶嘛？ 哦，系车厢里边嗰、那个 紧急嘅时候你揿 啊， 系系， 我 亦嗰嚿嘢先真系。 我讲系揸住嗰个机啊，系咪啊？好叻啊 ，Connie， 恭喜晒你！ 好啦，恭喜晒你，拜拜。 人哋问都唔使问，你已经估到啦，几叻啊！ 出得好啊，出得好啊，真系。休息一阵啦，翻嚟再听你电话啦。今日我哋讲港铁会见到嘅嘢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啊，欢迎你开打嚟估一估啊，究竟喺地铁里边、港铁里边你会见到嘅物品系啲咩咧？一八七二三八八。 你有你抱头春水，长期的颓废脊椎，一早恋上皮蛙队，怎么战？怎么变？怎么生情侣？ 好啦 ，Wake up 啊 ，Rubber Band 嘅 Wake up 啊，唔系 Wake up 啊，醒未啊，醒未啊，醒未啊，系啊，咁我哋今日要问下你，究竟港铁里边有啲咩嘅设施啊、物品啊，你系见过嘅？电话旁边又有另一位听众啦，你系边个？黎小姐 ，Hello，Hello， 黎小姐， 系你好， 拣边个啊？ 三个都可以拣啊， 好似。系咩三个可以拣咧？系剩翻阿祖啊嘛，系咪？ 唔系啊，头先第一 round 啦，我哋答咗啦。 我哋呢个第二 round 嚟噶啦， 咁而家都可以 拣 阿祖嘅， 系啊，冇问题。 好，冇问题。好嗱，呢个容易嘅，我觉得嗱，第一个每个站都会有嘅， 系。 第二应该要理佢嘅，不过好多人零理佢嘅。OK， 第三个喺佢嘅广播，佢咪会有广播入边嘅咧，系会提到呢一样嘢嘅。 吓 ，OK， 啊，三个 tips 啊， 要理佢， 每个站都会有，应该要理佢，但 又唔使理佢， 唔系，但系好多人选择零理佢啊， 唔理佢， 系啦，唔理佢嘅，漠视佢阴公嘅，真系系啊，另外咧喺广播入边咧，佢哋咪会有唔同嘅 announcement 嘅，入边系会听到佢哋会讲到呢一样嘢嘅， 系 啦，两个字嘅。 Yellow line， 冇错，黄线 Yellow line， 快谂到啦，真系， 系啱啱咗， 系啊， 嗱，你点解会谂到噶？系咯，你点样估到噶？ 阿祖，你个 tips 实在太好啦，之前嗰啲我全部估唔到噶。 我唔怕，你拣得好啫，你拣我系有着数噶，所以你话。 但啲人理佢嘛， 系啲人理佢，永远明明而家就滑晒喺个地下度噶啦，但系啲人咧硬系都会有一个半个就唔排队就冲入去噶嘛。 你自己咧？你自己咧？ 嗰个唔系我嚟噶， 嗰个唔系。哦，嗰个唔系你嚟噶，原来系咁样。 我都信得过黎小姐。 所以我竟然一次过估到嘅。点解？ 你两个真系好夹嘅啫，出又出得好，理解又理解得正，真系。 系啊， 我仲好开心噶，黎小姐。 恭喜晒黎小姐， 一击中喎。 因为头先嘅话， 我要估好耐，头先嗰啲估几都估唔到啊。 咁咪好玩咯，系咪啊？真系啊， 有运啊！ 系啦， 恭喜晒黎小姐， 拜拜， 拜拜，真系 快啊，真系犀利。 唔系我可谂系咪电梯咧咁样？电梯好多时啲人都唔理噶嘛，又即刻耷低头咁样做即系敲揿机噶嘛。 系咯， 我哋听下一个电话啦。 Hello， 你好 ，Yvonne， 系 你好，你好啊。 系你拣阿豪仔定阿简阿田啊？ 我加田。 好，你啊。 好啦，呢样嘢咧，大部分嘅站都有噶啦。 大部分啊吓，重点啊。 系啦， 大部分站 都 有 嘅。大部分都有三个字。 好， 咁咧就睇下你乘客系需要多啲嘅， 哦， 系啦， 乘客需要多啲， 系啦，系啦， 真系几难喎， 三个字， 俾啲 tips 啊， 俾啲 tips 咯， 大部分，咁我试下帮你问啦， 系咯， 有边啲站会冇噶咁， 我又做唔足呢个资料搜集。不过就呢样嘢， 咁大部分乘客用嘅时候 系 点用法噶？ 点用法啊？方便你而用，你需要佢而用咯。 哦，咁咪三个字咯，好易啫嘛。如果你咁， 我唔系你想讲嗰三个字，我相信吓，我相信你谂嗰个三个字唔同我嗰个三个字啦。 但系话方便佢哋用， 系啊， 系咪要揾职员噶？ 唔使， 又唔使， 又唔使咯，系。咁咧，嗱，最俾多啲貼啊！你可以問我嘅。咁啊，嗰樣嘢咧就 係一樣嘢嚟嘅， 唔係嘢嚟嘅。 咁你又話嗰樣嘢， 即係唔係一件物件咯？ 係 唔係一件物件咯？ 一個設施嚟嘅。 係啦，可以用。 係咩話？係咩話？ 一個設施嚟嘅。 係 啦， 設施啊。 咁啊，你嗱咁樣俾咗最大貼士，你每次使用佢時都要俾錢。 我使用佢嘅时候都要俾钱嘅， 大部分站有三个字，乘客用， 我知啦，我就坐喺度噶嘛， 佢摆喺度嘅啫，系咪？ 吓，摆喺度， 死啦！嗰个咁点啊？嗰我 要俾钱嘅， 系咯，要俾钱。 但系你嗰设唔设施入 地铁入边 点啊？钱？ 我唔识讲嗰归类系啲乜嘢？ 唔系佢咪要俾钱噶？ 总之系要需要俾钱， 要俾钱，但 系 又唔系坐喺度用嘅，你需要嘅时候又需要俾钱。 系啦。一定有啊 ！OK， 我再俾多个 字 啊！唔好意思， 豪仔帮我，豪仔 帮紧啦，我哋尽咗力啦。 呢样呢样嘢咧，即系呢样嘢啦吓。OK， 唔喺地铁里面都有嘅，仲会即系每个地方每个区都会有嘅。 哇，越嚟越远啦你！ 我谂到少少 啊， 灭火筒。 唔系， 唔使俾钱噶嘛？ 系啦，要俾钱。 系咪通常系绿色噶？ 唔关颜唔颜色事， 要俾钱噶。 唔系我谂紧， 我知啊，你估嗰样唔系啊嘛。 你就知我估咩？ 摆落去嗰啲啊嘛，嗰个使乜俾钱啫？ 唔 係 啊， 都要貼郵票㗎，我喺度咁諗。 唔係，我諗因為佢直接用嗰下要俾錢啊嘛。 唔係郵箱， 佢直接俾嗰樣嘢要俾錢啊嘛。 哦，當然係啦，係啦，有需要嘅時候你咁你梗係要俾錢啦，係咪先？ 係咪要坐喺度㗎？ 冇時間啦， 坐㗎。 唔係坐喺度㗎，咁即係。 OK， 咁啊，總有一間喺附近，好多地鐵站都有㗎嘛。 哦，咁樣啊？ 啊，唔係即係咁啊！我哋有個統稱嘅，叫咩啊？ 方便你嘅嗰間嘢， 便利店 係啦。 原來係咁樣，真係。 係啊，大部分都有便利店噶嘛。 我都知全部都有，係 全部都有㗎。 不過輕鐵站又唔知有冇。 輕鐵站 我 未乜搭過啫，係啊，好啦。多谢你啊！ 唔好意思，你难估咗，不过都估到。 唔紧要啊，阿田嘅 tips 系比较范围大啲嘅，系好事嚟嘅。 好，嗱，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好，我哋听日就再见啦。 好啦，真系再见，拜拜。